呢一个时段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海船船仔在星期四的朝头早也都回到嚟去直播室和大家倾下偈啦。今天是12月7号，农历就是10月20号。5:09的朝头早，嗱，今朝出门口嘅时候就觉得有啲冻啊！睇翻天文台咧就话，大埔咧就只系得14度嘅啫。咁不过咧翻到嚟广播到呢一度啊，发现原来出边嘅气温大约系19度，相对湿度48%嘅。咁啊真系冇我想象中咁冻啊！虽然我真系带咗一件好厚嘅褛，系啦。咁啊不过都系干一啲，让大家饮多几啖水咧，费事咧真系。唔係好舒服啊，個喉嚨又咳咳地啦，好易病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咧，你爹哋妈咪啊，爸爸妈妈会唔会成日同你讲，哎呀，唔好做边样嘢啊，根据我嘅经验咧，唔好啊咁样。咁但系咧，自己都会唔听咧，都系会希望撞下板先、啊。其实咧，好多人嘅劝阻可能会令到你大彻大悟，真正令到你如梦初醒啊，或者睇透一啲人情世故，可能只有一啲真正嘅经历啊，一啲蚀过底、后悔同埋伤害，先可以令到你真正系明白一啲嘢嘅。可以说服一个人，从来都唔系一种道理，而系南墙啊！如果想点醒一个人，从来都唔系说教，而系磨难。咁当然啦，人教人咧就好难教得识嘅，因为只系讲一啲经验俾你听，好似假。咁但系事教人一次就够啦，因为真系你亲身经历过，明白到有啲嘢啊，原来唔做会好啲，又明白到有啲嘢用呢一种方式做会更加好。食底同蚀底同埋食饭咧都系似似地嘅，食得多自然你啊就会生长，食饭咧就系我哋嘅身体生长。我哋食蚀底咧，咁就系我哋自己成长啦。所以一个人嘅觉悟，1%系靠其他人嘅提醒，反而咧99%系靠历练噶。 机关窗猛开，烟花瓣炸开，你觉得很愤慨，世间许多网载，飞机冲向山，高山倒向海，你也许不再信有爱，你再问靠着爱继续带路，有没有未来？你在问浩劫若袭来，可否不算爱？就算用爱抵挡不了这天灾，但信念可将悲伤都化开。就算无法驱走感慨，至少不给他掩盖，明明受创都想牵。想起所爱的，想起失去的，你那么想发誓，你不甘心放。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而家系6:15，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天晴，早上天气稍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4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咁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亦都比较潮湿同埋温暖。诶，终于潮湿翻啊，真系好干啊！出边嘅气温大约系19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日咧，我哋揭一揭报纸就飞咗去英国。英国威尔士米尔福德港一对嘅夫妇喺佢哋嘅花园度保留咗一个旧嘅海军炮弹作为一个装饰物。咁你本身谂住，因为佢哋买嘅时候已经见到一个旧嘅海军炮弹噶啦，咁所以佢哋本身谂住啊，呢个应该系入边冇嘢嘅假炮弹啦，可以作为一个装饰物，都几靓。咁我谂，如果我屋企有个咁样嘅炮弹，我都以为佢系假，以为装饰物，但我应该会拆咗佢，咁佢又保留咗啦。点不知当地警察咧喺星期三嘅夜晚，就同呢一对夫妇讲话，佢见到炮弹，佢需要通知国防部。点不知一个遣爆队喺第二日就抵达咗啦。谂住呢个炮弹，梗系冇事啦，系咪？一打开，哇，原来系活药嘅，仲要有微量嘅一啲嘅，我哋所讲嘅药草啊，即系入边仲有馅嘅，仲系可能会引爆嘅咁样。咁所以咧，炮弹亦都俾人带咗去一个废弃嘅采石场，用咗5吨嘅沙冚住佢，之后再引爆。咁呢对夫妇就讲啦：，哎呀，这个炮弹。大引爆咗，真系好似一个老朋友过世咯咁样。原来咧呢一个炮弹咧系嚟自于100多年前啊，好耐啦。皇家海军咧个战舰，咁佢就系一个叫做圣 Bryce Bay， 咁就抛锚啦，希望咧可以开火进行一个瞄准嘅练习。一个叫做 Port Maurice 嘅男仔咧，咁就喺沙滩上面揾到呢一个炮弹，又拎埋佢翻屋企。咁当炮弹喺1982年俾前屋主买咗嘅时候，就将佢固定咗喺个混凝土，而且咧仲要帮佢油埋红色，匹配翻窗台嘅颜色。所以呢一对夫妇咧，完全唔发现原来呢个炮弹系真系炮弹，系有引爆嘅危机。啊，香港咧就真系少好多呢啲事发生，最多咧就系可能一啲进行紧工程嘅时候会发现到炮弹，亦都会有专人咧去拆除嘅。咁所以呢一样嘢可能真係外国会比较容易发生啊。 是有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 即是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付出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依然不领情呢？这种可能和食盐效应有关。食盐效应是什么呢？食盐效应是指好嘢应该系要适度适时，需要嘅时候先有呢一样嘢先系最好嘅。所以我哋做好多嘢嘅时候，其实系要有尺度噶。无论系开玩笑啊，定系同人相处嘅过程入边，我哋可能会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去调节关系或者气氛，但系千祈系唔可以过度。就好似食盐咁，加得太少就会冇味。咁但係如果你加得太多就会好咸啦，要恰到好处呢先会有调味嘅作用，呢一样嘢就叫做食盐效应。其实我哋做任何嘢呢都係应该要有度啊，要有 balance。就算自己真係好鍾意好似我咁好鍾意瞓觉，如果我一日瞓20个钟呢，咁就太夸张啦。咁所以对自己有利嘅嘢都唔可以追求太多，一旦是过了度呢，这一样东西就会变了质，变成对你不好的东西了。现实入面也有很多东西，好像我们的爱好或者兴趣，一开始只是我们一些枯燥生活的调味剂，但是它的作用是为了装饰我们的生活，成为了我们一些叫做肥料。但是如果我们非常之迷恋它，非常之依赖它，令到我们生活的天平去失了衡，事情就会变得不好了。所以我们应该做到就是己所不欲，勿滥施于人。我们可能觉得好的东西就不应该过度地给人。如果我们见到人有需求，那时候都先好给，就不要不断帮人。例如见到一个人，哎呀好惨、哦、不如我就不断资助他了。但是如果你只是教他啊怎样吃我条鱼，不如教他怎样捉鱼，这一样东西才是更加好的。反而如果你不断帮他，他就不懂得自己捉鱼，日后可能当你可能不是很舒服不方便捉鱼给他吃，他就没有鱼吃，他反而会怪回你转头。 嗰时你就会觉得啊，点解已经帮咗佢咁多？反而就因为你嘅善意或者爱，只系过度嘅付出，我哋见到对方接纳嘅能力咧，佢哋可能就会 over 咗，觉得明啊系，你送嘅嘢应该永远都喺度，就好似做菜咁，盐放得太多就会太咸啦。呢样嘢就得不偿失，令到你后悔莫及。所以帮人嘅时候要有自己嘅标准，对于恋人亦都要有底线，千祈唔好无条件咁样爱佢。同一时间对小朋友嘅管教亦都要有尺度，如果唔系就变咗做控制佢啦。我哋一齐听一下胡鸿钧《小孩》呢一首歌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 还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侵蚀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最后只能选择放开，因为有足够时间了解，在字里行间记录你的情节，这首歌才过一半，咖啡是熟悉的色，出的爱就要被迫归还，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交代。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政府出现高层人事变动，内政大臣其暂明证实，郑伟琪已经辞任入境事务国务大臣。郑伟琪在社交没专业贴出递交首散新伟成的辞职信内容，指出涉及卢旺达计划的紧急立法力度不足，强调政府有责任将国家重大利益置于具争议的国际法解释上。他不相信目前提交国会审议的法案有最大成功机会。郑伟琪又说，今次立法工作是明年大选之前解决非法入境危机的最后机会，法案内容需进一步限制英国国内和国际法院对卢旺达计划提出质疑的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去信安全理事会主席，引用联合国宪章第99条，要求安理会就加沙局势举行会议。古特雷斯说，在目前情况之下，有意义的人道主义行动无法进行，人道物资严重不足，由于各项供应与燃料短缺，加上通讯不畅通，联合国与合作伙伴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的能力遭到重创。国际社会有责任利用所有影响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结束这场危机，敦促安理会成员加紧努力，避免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古特雷斯强调，必须令到平民免受更大伤害，有了人道主义停火，生存手段就可以恢复，人道主义援助就可以安全并且及时运送到整个加沙地带。评级机构穆迪确认中国香港的评级为 AA3， 将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与中国的评级展望一致。特区政府回应指，不认同穆迪以香港信用状况与内地紧密相连，以及内地发展可能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为由，而将香港信用评级展望调低至负面的决定。香港与内地不断深化和扩大的经济和金融联系，不应该成为调低评级的因素，相反，这些联系是香港长远发展的优势。政府表示，内地持续推进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加上大力推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和创新科技发展，将会持续为香港带来庞大的商业和投资机遇。本港与内地持续深化和扩大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将会继续成为支撑香港长远经济发展的正面推动力，为在港营商的本地和国际企业带来好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朝早天气稍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和温暖。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区议会一般选举还有3天就到，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2023年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2月10号举行。 为了让选民了解各候选人的背景及参选理念，香港电台将会播放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 电台版会在今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而电视版本会在黄昏6点半起港台电视31播出。 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共建美好社区大会演， 本港7间电子传媒携手合作， 10月9日晚上7点至10点，西九文化区举行， 近100位歌手同艺人同心参与，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转播。 2023区议会选举，完善地区治理，共创美好社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Hey, 各位听众早晨啊，19度啦吓，今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即系代表嗰啲爆炸指数咧，亦都亮起咗红灯啦。咁啊，各位听众咧，今日都要留意住啲手啊，例如我呢啲喺屋企成日洗碗嗰啲咧，系啊，只手都冇噶啦，咁啊爆晒擦，咁啊要搽 cream。咁啊嗰啲十指不掂阳春水嘅船仔咧，就应该只手都仲系好靓嘅。 哦，系啊，早晨啊，小白，因为我都有搽呢个护肤膏。 系咩？ 系啊。 唔帮几手就唔帮啦， 唔帮佢，因为我有洗碗机咯。 哦， 系啊，洗碗机就会令到我唔需要掂到水咯。 都系嘅，咁啊， 所以你屋企都应该买翻一部咯。 唔会啊，我觉得咧用人手去到洗碗咧，感觉上舒服啲，同埋我嘅厨房冇咁大啊。即雖然有啲人就話，有啲人就話你反正你都入嚿嘢去浪碗啦，咁你用嗰個嘢就擠翻個洗碗碟機啦咁樣，係，但係要插多個插蘇， 就真係開心好多。 其實你咪一樣要過一次水，然後先擺入去。 但係你真係唔需要洗個過程喎。 哦。 唔系，你要用过先知噶。我本身咧咁听都觉得唔好用。 咦？ 要用过 先知。即系嚟圣诞节咯。 哦，系、哦，不如你叫你太太或者你仔仔买俾你啊！ 我谂住叫你买俾我、 哦。我就 我转头 send 我屋企嗰个 size 俾你啊 ，send 定俾你咯、嗯。 我觉得咁样抢咗你屋企人嘅位嘛，唔使啦。 不如嗱，而家系19度啦，咁啊继续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系啦，咁啊有阿小白喺度啦，亦都有阿船仔喺度嘅。今日朝头早咧，其实都即系你朝头早都讲啦，大埔都冻冻地14度啊嘛， 系啊， 即系我哋出门口嘅时候，系啲凉意都几凉啊， 系 啦，系真系只手都会发觉，咦，冻、 啊， 要搓搓、 啊， 因为直头好似喺唔系香港嘅温度咁啊，今朝嗰个感觉 吓，今朝系啦，但系一过咗嚟九龙又系一件事啦。 其实我咧即系一路揸车翻嚟嘅时候，即系一路睇住个温度计， 嗯， 当架车去到近中大特别系沙田一段嘅时间啦，其实嗰阵时都已经系去到17-18度。 跟住一过咗狮子山隧道就去翻十九度啦，而家十九度啦， 系啊， 即系个气温咧睇住佢，会慢慢转变，系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喺新界北部嘅朋友啊，着多件衫。咁但系我哋话冻咧，我哋都系讲紧十四度啫。有啲地方冻嘅话咧，就例如系啲纬度比较上北嗰啲咧，韩国。韓國凍啦、 啊，凍啊， 係韓國真係非常凍。 佢哋嗰種凍同香港嘅嗰種凍係唔同嘅， 係 佢哋係舒服啲嘅嗰種凍，我形容。我香港係濕凍， 有暖氣啦， 係啊，佢哋有暖啲啦。 同埋咧，佢哋好多時如果喺凍嘅地方啦，咁佢哋亦都著衫得宜啦。佢哋啲衫咧喺嗰度買嘅話咧，就好啱喺嗰度著。 哦，係啊，暖啲嘅。 你喺香港買嗰啲御寒嗰啲衫咧？就點著嘅都唔係好啱喺嗰度著嘅， 係啊係啊係真啊，佢哋嗰啲真係特別暖嘅。 係啦，所以我以前聽過個 friend 講，咁佢就去黑龍江啊， 哦， 係啦，黑龍江，跟住佢咧就話到喺香港買，無論買咩衫，去到都係唔啱，即係都係凍啦、臃腫啦、唔啱著啦。但係你只要去到當地，而喺當地嗰啲國貨公司就買翻嗰啲當地人最普通嘅衫咧。又第一個 budget 又唔係好貴啦，第二亦都好簡單，穿搭幾件咧就已經好暖噶啦噃。 咁有趣啊！ 係啊， 就好似韓國嘅化妝品，譬如你去到咪好乾嘅，韓國都好乾噶。 韓國好似而家喺香港咁咯，相對濕到47%呢啲咯。 但係佢哋仲會再乾啲。 所以日本同韓國嗰啲叫做咩？我成日聽啲女仔講話嗰啲面霜 mask 啊， 冇錯， 所以特別潤噶嘛。 特別潤，我就係拎嗱，譬如我就拎香港嗰啲去用咧。是永远都不够的、我是真的要特登在当地再买多硬，它是特别润， 特别润的嘛， 是但是你在 香港 买 回日韩的牌子不行的，都应该不 是香港那些呢，他们揀过是啱香港用的天氣、 哦、 所以你发现香港就算用回日韩牌子呢都是啱用的， 是 但是如果你就这样拿着那硬东西过去韩国用 呢，那就不啱用， 那就会不啱用、 哦、所以要在当地买， 是啦， 那些什么就特别润那些啦， 我真的听个个都是去到说哇不得好干啊，我要买啊，这样即除非你夏天去啦，但冬天一去全部人都要再买过， 是啦，那那里的天气呢都是难搞一点、啊、所以香港常常都说的而且确是福地来的、那我们又只是即系净系得台风系威胁到我哋嘅啫，同埋大雨咯，而家多咗个大雨。 山泥倾泻。 啊，山泥倾泻呢啲咯。咁但系普遍嚟讲，呢个温度上咧，对我哋嘅影响咧，喺比起世界其他地方嚟讲，唔算好严重啊吓。好啦，咁既然譬如南韩咁样，南韩都咁冻嘅地方啦，咁佢哋去到冬天嘅时候咧，喺嗰啲 cafe 啊，出咗个调查，2023年嘅调查，咁啊亦都系即系冬季啱啱开始，同埋攞翻上一年嗰个 chart 咧去到比较。 嗯、 你估下 cafe 入边？真系好难估最卖得嘅咖啡，我都唔使你估，直接咧就系讲嘅，原来系嗰啲冻咖啡咧系最卖得。 佢哋长期都饮冻嘢噶，因为 每逢冬天嘅时间咧，佢哋都系，我记得今年嗰个数字咧，其实比上年仲多咗差唔多30%，系嗰个冻饮啊，加冰嗰啲冻饮嘅销售量， 好癫啊！ 好癫啊！即系当我哋会去到一啲冻嘅地方嘅时候，梗系拎住个一杯好热辣辣嘅。咖啡、 啊、 朱古力或者粟米汤罐头揿嗰啲咧，你见佢初恋都喺度满岛光个揿个，唔系满岛光揿，系阿佐藤健揿个粟米汤就俾满岛光咁样啊，好浪漫啊，好温暖啊，咁所以咧，原来呢一种咁暖粒粒嘅饮法咧，喺当地嚟讲，原来即唔系咁流行嘅。 佢哋长期啲韩剧咧，或者你哋去餐厅， 佢 好冻啦，咁想要杯热茶。佢哋係冇熱茶， 係啊，日本 全部都係俾冰茶你。 就算你去拉麵鋪，你食嘢你都係俾冰水嘅。咁呢、這個呢、這個有講嘅，因為話佢哋以前啲人咧就覺得冰係好矜貴，即係以前係江户冇冰啊嘛。咁、你好正常，江户時代冇冰啊。好啦，咁於是乎佢哋咧亦都會將嗰啲冰咧就當係一種嘅高級嘅用品啊、食品啊，去到咧就招待啲客人嘅。咁久而久之咁亦都即係多咗好多講法啦。就話因為食拉麵係熱辣辣嘅，咁就算出面好凍。你都唔好俾熱茶，因為個拉麵已經好熱啦。 O K 都 O K 嘅呢個講法， 係即係兩個講法，我覺得都 O K 成立嘅。 但我成日見到話譬如外國又係唔係好興飲熱嘢噶嘛？我睇到係咪越凍嘅地方咧、就唔飲熱嘢？ 譬如加拿大我啲 friend 咧，全部都係 係咯飲凍 可樂咯， 係啊，佢仲要雪山啲水嚟噶嘛，好涼噶嘛， 係啦， 但佢哋都係照飲凍噶嘛， 冇錯。 所以我就諗香港咁熱咧，就話嗱，終於叫大家飲熱飲，去到韓國咁凍咧，就叫你哋飲凍飲。 即反而你越冻咧，就应该饮冻饮。 系唔系咧？ 我 唔 知 啊。呢个真系仲有待研究啊。 但系 culture 系唔知点解全球都好似系咁样。 即正如有啲人咧，佢哋会喺无论乜嘢天气都好啦，咁佢哋都会浸冰水嘅。 系 浸冰水呢个亦都系，我觉得系一个几大嘅 challenge。 我一定做唔到。 系啦，因为我有睇过一啲 documentary 啦，咁有讲到就系浸冰水嗰、那个。嗰、那個用處係 好大㗎，係 啊，個益處真係好大啊！甚至乎咧，就影響到一啲嘅朋友咧，佢哋喺每一次沖完涼之後啦，沖咗一個好舒服嘅熱水涼，但係佢哋都會最後咧就會熄咗個熱水，用凍水再啡翻自己，即係啡翻自己兩分鐘、兩三分鐘，咁令到自己嗰個凍，即係身體一接觸到凍咧。咁样一路冻冻冻落去咧，原来会产生咗一啲有益嘅物质出嚟啦。咁、身体亦都会再健康啲啦。咁于是乎就将呢一个套路咧，就放咗去浸冰水啦。咁有啲人咧，每一日咧都会去到自己浸冰水，真系落冰嗰啲水、哦。咁就成个人咧就浸咗落去嗰、那个冰嘅水入边。咁大概系浸五六分钟啊。 喂，要五六分钟添啊？ 系啊。即係令到身體個機能咧，嗰啲我而家講，即係我要揾翻啲資料啦。即係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嗰啲機能出翻曬出嚟。 係，我都有聽過。 其實我想試㗎，成日都。 我都有一個講法咧，就話你每一日都去沖一個凍水涼一分鐘咁樣，其實係對你嗰個情緒穩定係大好多㗎。 啊，都係，冇錯冇錯。 你會冇咁焦慮，冇咁憂鬱嘅。 係啦。 因為係你。有啲叫做你个身体已经要 balance 噶嘛，你痛觉同埋开心永远都要 balance 嘅。 系， 当你有个好痛苦嘅一分钟之后咧，你往后嗰个时间就会开心啲。 哦， 所以系一个 balance， 你身体系会有一个 balance。 我哋可唔可以嚟一个 challenge 啊？ 即系浸冰水嘅 challenge， 或者冲完热水之后再冲翻大概两分钟嘅。 我会建议冲咗冻水先再冲翻热水。 咁呢个机制咪错咯？ 会噶 ，OK 噶， 唔得噶， 唔得啊！ 佢系因为你冻嘅时候，你要 keep 住个身体入边都系冻噶嘛。 哇，真 系 好冻啊！ 冻啊！ 我试过冲十秒之后，即刻果断咁转翻做热水。 冇用，冇用嘅、啊、你个人真系好冇用啊！ 系啊，我同意，我承认。 系啊，咁天气冻啊，咁大家都要多啲保暖啊。咁啊，睇翻天气啦，天晴，早上天气稍凉嘅，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嘅偏北风。今日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咁啊，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埋温暖啦。而家19度，相对湿度48%，咁干燥嘅天气，所以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出现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空气方面可以大大力吸下，2至3都系属于低水平噶。 来电你说在最喝得张狂，到见面时紧抱我，陪伴到天光才讲，很感激像我但然而，昨晚是你打错，帮他安慰你难过，然后无端打给了我。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请随便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有半双耳，又怎会有别个似我爱得多不知？睡觉也不安宁，盼你又来抚劳我，如梦里温馨场景。苦苦等待你在何时，喝醉又再补错，病态魔爱这样重播，唯独怕被你封锁。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请随便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有半双耳，又 怎会有别个知我成熟得不理智，可充当一眼过场，心酸到具意义，只希望得到你回赠我同情句子，自问太幼稚，心死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留一通热线就当我是代替品，还请照顾彼此，自愿去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挚友共你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全是出于爱意，若打错了后开心过你讲 六点五十分啦，佢都系晨光好友之啊，咁啊曾经上过嚟我哋晨光嗰度同我哋倾下偈 ，Andy 黎展峰嘅不眠来电，朝早嘅时间我哋亦都有即场 KOL 噶，听听阿海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今日交流咗喺我哋嘅 KOL 系列啦，咁啊电话旁边咧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阿海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上个星期咧就讲背心啦，咁啊但系今个星期咧、我睇翻个温度又未算系真系好清凉，凉凉地啊梗有啦，朝头早嘅时间，好啦。咁但係這個冬天不太冷，暫時呢都係感覺得到嘅。但我又想有啲冬天嘅氣氛，唔知道有啲咩穿搭嘅方法係可以有冬天嘅外表，但係又唔需要著到生熱痱咁啊，即係要搵阿海幫手搭搭喎。 同埋呢真係又想有啲節日氣氛㗎嘛，係咪呀？ 係 呀，十二月啦。 一炸嘅節日啊。 真係呀，即係你又唔想話哎呀好似著住短袖衫過聖誕，我諗香港人都唔係未試過著短袖衫過聖誕。 其實我成日都係短袖衫過聖誕，我成日以為自己喺呢個澳洲啊。 哦，即係你個個暖暖粒粒嘅聖誕諗住就係、 是。我成日暖暖，因為我本身係怕熱啊嘛，所以我好捱得凍㗎、哦。 我就調返轉嘅，我係怕凍呢我就唔怕熱。嘅、我就少少調轉嘅，所以我就唔理㗎啦。就算而家啲廿幾度嘅十月咧，仲係廿幾度左右啦、我都唔諗啦，我都覺得咧，真係啲外套啊，都係要出場嘅。始終我真係著唔到短袖衫出街，尤其是一早一晚咧，都係涼嘅。大家真係要小心身體啊！唔好覺得淨係你睇嗰個氣温咧，覺得話咦都有成二十。三度啊， 系啊，系啊， 哎，即系都好似仲系夏天跌几度啫。咁其实嗰阵风吹埋嚟咧，同你夏天吹埋嚟嗰阵风咧，始终真系唔同，系冻啲噶嗰阵风，唔好睇少。 系咁啊，着衫方面啦，咁啊，好似我呢啲热底嗰啲咧，有冇计啊？即系有啲冬天嘅感觉，但系又即系着起上嚟又唔系好热。 熱底嗰啲咪啱咯，再高熱啲嚟咯，係啊，谷下谷下可能真係會更加好㗎，係咪先？ 唔係㗎， 係㗎。咁你話啦，如果你都仲係著緊短袖衫出街嘅，咁我哋即啲薄外套啊，或者我哋上個星期我哋講嗰啲背心咧，或者啲馬甲啦，其實都好啱嘅。我哋講就算你襯短袖嘅 T-shirt， 咁你其實加一件冷背心外套，或者啲馬甲唔同質地，甚至乎可能係啲山系 building 外套，我覺得都好啱小白你中意户外活動啊嘛。其實呢啲都係你可以著短袖衫，然後外加上去嘅，都 OK。咁但係你話好似我咁樣，我都真係著唔到短袖衫出街噶啦。除咗啲薄外套，仲有啲咩配件啊，可以令到我哋望落去有啲冬天感，又唔會冷親咧咁。我哋由頭講到落腳啦，不如。好啊，嗱個頭方面，咁你係咪可以戴下啲冷帽啦？ 冷帽啱啊，我冷帽其實我都啱喎，因為我朝頭早 係啊，同埋個身太熱，個頭唔怕嘅， 同埋唔使 gel 啊個頭。 喂，啱啊，呢個真係 friend 嚟㗎。係 啊，啱啊，啱啊，呢個都係 絕對啊，同埋影相都好靚㗎。 係啊，冷係 R&B 咁樣啊，係啊，又叫 rap 白 ，rap 白。 見到都開心啊，係咪？咁同埋冷帽嗰個顏色嘅選擇又多咧，真係過你有時影相咧，你真係夾個頭出嚟嘅啫嘛。 啊，係喎，其實我應該揾翻頂冷帽咧，係印咗我自己的英文名嘅喎。 自己積啦笨。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咪型咯。 點樣樣揾到頂冷帽？有小白咁樣兩個字啊？ 係喎，等我訂做一 咁樣啊， 揾人積翻一頂帽俾我先。 揾邊個啊？ 搜羅下咯。哎，呢個世界咁大， 咁你而家你喺節目一響，可能好多聽眾即刻話：哎呀，小白，我幫你織一頂咁樣 啦。可能哎呀，我嘅聖誕禮物可能就係一頂帽啊！ 你等住收啦，你 收嘢啊！使唔使嗌埋我個名，嗌我收嘢啊？ 梗係要啦，收嘢啊，小白。 唔剪啦，呢、這个你千祈唔好剪。 唔会剪，你放心，原汁原味，原汁原味。好啦， 喂，我净我识俾你啊。 咦，系喎、啊，又有机喎、 啊。话唔埋啫，你等下先啦。我识得嚟，你都真系真系变阿伯啦， 咁紧要，好啦， 系啊， 唔好话有啦。咁嗰啲咩 scarf 嗰啲围巾嗰啲， 围巾啊，同埋围巾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物料去做嘅、嗯。如果你话我真系好戴唔到冷颈巾啊，有阵时。嗯，其實譬如我哋講咧，係真係冷色啦、羊毛嘅頸巾啊，會有好多唔同嘅物料做嘅頸巾嘅，咁你就因應天氣同埋因應自己個底冷嘅程度啦。譬如你話我都怕凍，或者可能嚟緊十二月有啲朋友仔會去旅行嘅，去日本啊、去韓國啊，或者去歐洲啊咁樣咧，都係好凍嘅地方嚟嘅。咁你就可以諗下啲羊毛頸巾。我自己咧都唔止一條嘅，甚至可能係會有啲有 pattern 咧。我有條好大嘅貓貓嘅 scarf 咧，都係烏嚟㗎。 哦， 嗰條 scarf 咧係我出門嘅好幫手，因為咧我就會披喺件大褸外邊咧，真係你唔好講少，因為你大褸外邊你再著唔到褸噶啦嘛，咁我就披件大圍巾喺外邊咯。 哦，呢、這個係呢、這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套路啊！呢、這個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喺香港真係冇必要，你可能有件大褸你都收得埋啦，係咪？ 係啊，啱啊。 但係你可能你都仲可以有一啲咧，即係薄身少少嘅頸巾。甚至乎我自己最近咧会中意嗰种物料咧，就啲 cashmere 嘅物料啦。 系， 即系阿妈咧，嗱，即系日会直译噶嘛。细个阿妈唔会识得讲嗰句英文叫 cashmere 噶嘛，我哋咪叫 cashmere 咯。 即系变咗通性嘅英文。 系啊，但系嗰啲 cashmere 嘅，我惊读错。系啦，总之系 cashmere 啦。咁 cashmere 咧，其实就真系会冇咁重身啦、啊，我自己覺得比較冇咁吉肉啦，滑身少少啦，又夠保暖又輕身。我覺得 cashmere 嘅頸巾係 OK 嘅。咁如果你話我唔想用啲 100% cashmere 嘅，咁都會有啲混料嘅，譬如可能係啲 cashmere 混可能有啲silk 嘅成分喺裏面嘅，就會更加滑更加輕身，擺落手袋又得。咁、我覺得呢啲出街同埋好多款式好多 pattern 嘅，咁圍巾我覺得咧都係可以保暖又可以扮靚嘅一件配飾咯。 物料咧的而且確咧喺我哋香港而家就好重要，因為我哋唔係話 嗰 一個嚴冬嘅時候咧，但我哋又想有冬天嘅氣氛。我諗選擇物料或者喺 designer 佢哋設計嘅時間，點樣去到用嗰啲物料咧放喺佢哋嘅設計品上面咧，係呢個真係至關重要啦。 因為而家有講求咧，環保嘛，可能以前都會有啲兔毛頸巾，但係兔毛真係越嚟越少見噶啦，即係因為好多even 大牌子都會關注動物啦，愛護動物啦， 咁權益啊， 冇錯啦。咁佢哋都會覺得，其實你喺即拔除嗰個兔毛嘅過程咧，其實都並唔係咁動物友善嘅。於是乎，其實兔毛慢慢都我覺得 越嚟越 少都係件好事，因為其實好多 fake fur， 如果你話我中意玩 fur 嘅，咁你其實好多啲假毛啊，纖維人造纖維嘅毛，其實都已經做得好像身咁啦。咁你就唔需要話真係我嘢嘢都要兔毛護理毛。我覺得個潮流其實而家都興環保，大家可以扮靚之餘。都是可以有環保的心態在裡面，的心意在裡面咯。 是啊，現在你還將動物擺上身上面，只要那個動物是真的話，你真的會被人覺得哇你這麼歐和你這麼不環保的。反而用多咗啲環保物料，啲人就會覺得你潮，同埋覺得哇佢咁真嘅，佢啲摸落去都好舒服，會有呢一種嘅態度嘅喎。 同埋都係極保暖啊嘛！如果我哋再講落去條頸下面，我哋講個身啊咁樣，我哋之前咪講咧，其實你短袖都好啦。如果你話我真係仲係好中意著短袖嘅 T 恤，你可以裏邊咧套一件長袖嘅衫喺裏邊。而家亦都好多唔同坊間好多唔同嘅保暖嘅物料。就係、是、我哋所謂嗰啲洋葱式嘅穿搭咧，咁、你可以喺裏邊咧套一件咧即係長袖嘅T 恤又好，或者啲保暖物料嘅長袖衫都好，外邊你先再加一件咧短袖嘅 T 恤，我覺得著起嚟咧都係有型嘅。呢、這個咧都係幾 unisex 嘅穿搭，男女都合穿嘅。 係，咁啊都幾好啊！呢啲嘅配搭咧都相當之唔錯。咁當然如果你話，淨係個 body 同埋嗰個手啊、腳啊、褲啊呢啲咧，我覺得仲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咧，都可以喺呢個冬天嗰度試一試。但係著起上嚟咧，又唔會話好熱嘅啦。不如我哋嗱，今次我哋講咗個頭啦，同埋講埋條頸啦。我哋下次不如講下個身同埋只腳咧，到底可以點樣？有啲咩物料嘅衫咧，我哋都可以 pay attention 落去，即係注意多啲落去嘅。咁我哋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 好啊， 好，唔該曬，好，拜拜。 拜拜。 6:59啦，咁啊19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转头会分途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什么环节？ 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九分的早上，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晨光第一线先有白元浩小白在直播室入边咧，望到有啲射击练习通告，一起读一读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张都讲到，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呼呼两声之后，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到啦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船仔都继续喺度啦。 系早晨，小白。 咁啊，另外交通组方面，今日啊有我哋嘅交通女王 Didi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 早晨。 系有名号好紧要嘅。 有名号，呢啲虚名嚟嘅 啫。虚名。 虚名都好过冇啊。 冇所谓啦，每个睇法唔同啊，你认为系咁啫，有啲人唔系。 哦，系、啊。 个人嘅睇法都唔同，不过唔紧要，自己开心就得啦。 系系。 同埋 enjoy 自己份工作。咁啊，同大家讲下啦。 好。 好开心嘅就系咧，一货柜码头南路咧有两个急收已经完成咗啦。咁、 嗯、 较早前噶啦。货柜码头南路咧就水务急收完成咗啦，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海关大楼咧个封路重开，咁另外一宗嘅水务急收咧就系鲤鱼门道嘅喺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啦，都系封路重开噶，咁呢一个影响比较大嘅，其实有时会影响到车多啦，但好彩佢都好快脆急收完成就喺鲤鱼门道噶，咁、 嗯、 另外好啦，隧道方面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繁忙，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全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个樽颈位比较车多啦，龙尾就接近果栏。咁而喺新界咧，就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就开始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嘅，就系咁啦。 嗯，即系。整体上嚟讲咧，都尚算可以嘅。 暂时可以嘅。 系啦，系啦，咁啊，唔错，唔错，唔错。咁啊，嘅驾驶人士喺开车之前啊，留意一下啲胎啊、电池啊，咁样会系咪一个良好嘅状态啦吓？ 冇错，咦，今日转咗，唔系讲话，叫人哋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转咗叫人哋留意胎。 耐唔耐换一换啊嘛，即系好似港铁咁样，咁、佢月台嗰个灯咧，耐唔耐转颜色嘅。 系。 因为容易滑眼，人就系咁噶啦，望得多之后咧就。当嗰个颜色同个路轨冇到， 系啊， 唔得，梗唔得。 咁啊系啊，人真系中意贪新鲜嘅， 系啊， 新鲜， 新鲜，系啦。所以啲肉咪新鲜肉嘅贵过冰鲜肉咯。 咁唔系，有时其实冰鲜肉都几好食噶， 系嘛？ 你煮得叻嘅话，你新鲜肉一样咁样。 试下同嗰啲即系唔同嘅人讲啊，即系有啲人食惯新鲜鸡嗰啲咧，佢就会同你讲啦。 咁啊系，鸡又好似听妈咪讲话，即系你食新鲜鸡同冰鲜鸡咧，点样煮都好啦，煮唔到嗰种味道。 系，不过有阵时我。我自己覺得啦，香港人就真係食慣咗冰鮮雞，多數都係食慣咗冰鮮雞嘅。有時如果你真係食嗰啲農村嗰啲嘅雞嘅話咧，你會發覺嗰啲雞咧係的而且確有雞味， 係啊，好韌韌地， 係啊， 好 韌，係 好韌，佢哋運動多， 係啊， 就覺得佢韌得滯啦。香港人就會覺得， 係， 跟住我哋就會俾翻即係可能當地人笑，咪啊嘛，你隻牙冇力嘅。 系 大力啲咬嘅雞髀啊嘛！ 好多人都中意翻內地，就好似你咁講咯，中意食嗰啲農村雞啊。 係 係啊，但係真係我啱啱上嗰兩禮拜翻咗上去，真係食，但係幾韌，好彩我都勉強咬到，勉強咬到， 棚牙仲得喎， 咬唔到啊，都幾韌噶，不過都幾特別嘅感覺，即係同香港唔同。 係啊，佢哋嚟到香港食香港雞嘅時候， 咁樣嘅， 濃嘅 都唔銀口嘅咁樣。不過各有喜好啦，習慣啦，冇所謂嘅，好食就得啦。 啱啊啱啊，所以睇嗰個廚師嘅功架。 係啊， 廚師就煮得好食嘅話咧，就一定唔會浪費食材啦。咁啊，食客亦都可以食曬啲餸，唔使抌。 第一就廚師煮得好食啦，第二就係你身邊嗰、那個、你好中意同一齊食嘅，食乜都好食噶啦。 所以你話嚟緊4月1日有啲新嘅徵費啦，垃圾袋嗰啲嘅話咧、其實雖然同廚藝冇乜關係，不過廚師如果煮得好食嘅話咧，廚餘都少啲啊。 哦， 嗰、 那個真， 呢、這個真㗎，係啊，呢、這個真事嚟㗎。咁一啲譬如食材，你用盡一個嘅食材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減少咗廚餘。咁大家又可以即係食得多啲，同埋試多啲唔同嘅味道好重要啊！ 係啊，最緊要啦。其實我成日喺度諗啊，你知啦，每一間酒店咁多自助餐啲廚餘點樣咧？麵包鋪啊好多啊嘛，咁希望第時遲啲可以搞得掂啦嚇。咁同埋好似你咁講啦，遲啲有垃圾徵費啦，慢慢再睇下點樣去改進啦。 係啦係啦， 我想問你哋兩位啦，有冇去過博覽館度聽演唱會咧？ 有 亞洲 係啊， 有香港機場嗰個博覽館 有 啊，我未去過 係 啊，但係你第一次去。是啦，你有飛就嗌埋我去啦。 我冇飛噶，自己買嘅啫。 我知你買到飛嘛，我買唔到嘛，呢樣係重點啊。 我哋一齊排隊 啊，好啊， 係啦，同埋睇下邊間信用卡。 有優惠， 通常都係咁噶，因為有啲人就以為我哋可以有啲門路去到買飛啦。 唔係噶，唔係噶。 其實咧，我都想講一句就係，我好多時我問翻啲即係相熟嘅人員咧，佢哋喺度同我講：，喂，你有冇邊間嗰啲信卡？ 反而仲好、 你只係嗰度仲快啦，我哋冇噶啦，咁樣又實名又姓嗰啲冇噶啦，佢哋。 係啦，你借呢個節目講係咪啊？其實都係好多朋友問你哋噶係咪啊？我都係咁話。不過所以我哋都係，如果有信用卡優惠咧，反而仲好啲添。咁但係我就未去過啦。咁但係咧，你哋兩位係搭班。巴士去啊，定系搭呢个机场快线去咧？ 两样我都试过， 两样都试过。咁啊，同大家讲下啦，搭巴士要留意啦，因为亚洲国际博览馆嘅巴士总站咧，喺早前咧就已经咧就系搬咗啦。 哦， 喺附近嘅啫，不过呢一个咧就本身就喺呢个赤角航天城路嘅亚洲国际博览馆啦。就而家本身就喺对面咧，就系一个航天城嘅高尔夫球场啊嘛。咁系一个圆形嘅巴士总站嘅环状啦。咁咧本来咧就有18条巴士路线咧，就系用呢个。做总站啦，同埋9条嘅巴士路线咧就会途经嘅，咁但系喺早前咧就已经停用咗啦吓，系啦，大家留意啦，早几日前咧就已经停用咗噶 啦，咁啊搬咗， 搬咗隔篱嘅啫，搬咗附近啦，但系你哋都要知啊，你平时搭开嘅，依啲人唔喺呢个位咁样，咁呢个机场博览馆咧，你知啦，香港咧就 系 中外歌手开演唱会。常用嘅場館，所以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咁不過咧，就歌迷之後咧，又記住啦，欣賞完呢一個演唱會搭巴士離開嘅時候咧，就要行多幾步啦。佢而家新嗰個巴士總站咧，就會喺博覽館附近嘅11Sky 嘅，喺嗰個附近有巴士總站。咁啊，就係叫做新嘅巴士總站名咧，就叫做航天城交通總會。 哇，个名咁型嘅， 系咪啊？系而家系兴啊，越嚟越型噶啦啲嘢。 型咗好多， 咁啊系，其实喺日前咧就已经启用咗噶啦。咁运输署咧就宣布啦，就有11条咧就本身系以机场博览馆做总站嘅巴士站咧，就会用咗呢一个搬咗嚟呢一个嘅航天城交通总会做巴士总站。 嗯， 咁同埋同日起啦，就会早前就迁往咗呢一个嘅总站，大家留意翻啦。咁除咗话博览馆总站嘅路线搬咗嚟呢度之外咧，原本途经呢一个机场博览馆嘅城巴 S56。号线啦，同埋新大屿山巴士 B4线咧，都会改经咗呢一个嘅航天城嘅新总站，即系本来唔经嘅呢两条巴士线，但系而家咧就会经一经呢个嘅新嘅巴士总站， 帮手载下啲人先得噶， 冇错，系啦，咁就唔会再停翻 19条巴士线都仲排紧队，你谂下。 啊，咁都好嘅，咁即係表示多人去囉，啲場館多人去都開心， 好多人嘅， 即係代表啲歌手啊受歡迎啊， 係啊， 覺得好多冇冷場， 咁啊係啊，咁啊係啊， 咁啊多啲人啊都好嘅，咁啊同埋咧唔會再停呢一個機場博覽館嘅巴士總站，大家留意翻啊，呢個新嘅巴士總站就航天城嘅交通總會啦，咁舊嗰個亞洲國際博覽館巴士總站咧就會停用咗噶啦，咁但係咧都喺附近嘅啫，大家唔會覺得難揾嘅啫，咁同提一提大家啦，呢個11Sky嘅北停車場。咦，幾好喎！開咗一個新嘅充電站啊，喺個停車場裏邊啊，11Sky嘅 電 車 朋友。 系啦，咁啊早前咧亦都開咗新嘅電車站，可以俾啲揸電車嘅朋友啦充電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但係去開呢度啊睇演唱會嘅話，請移玉步行多少少， 稍移玉步。 係啦，咁喺附近嘅改咗，咁啊變咗大家要知道咯。係啦， 係啦，咁啊幾好啊嚇。咁啊如果駕駛朋友嘅話，就巴士總站就未必。受到好大影響啦， 係啦，搭巴士去嘅就知道， 照拍翻你停車場。不過停車場咧，有啲經驗就係每一次你入到入去，如果真係諗住睇演唱會嘅話咧。 都是早啲。如果唔係咧，真係冇位啊！真係冇位㗎。咁你又要唔知兜到去邊度啊？咁你要睇下附近酒店有冇位啊？酒店有陣時如果一有啲 gathering 嘅話咧，咁你自己又俾人 book 曬咁。都是难搞啊！ 咁你上次去咪好难揾位啊？ 我如果我系驾驶去嘅话咧，咁就会都几早去到 啊， 系啊，都几早去到。咁啊早啲就泊定车，咁啊宁愿等下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是、因为你揸车去，你又要预早啲，因为要揾个位。咁啊所以你都系一早去。咁、如果你搭巴士嘅话，你系要预一早噶嘛，因为巴士就个车程就耐啲。其实对我嚟讲，所以都系一样。就睇下多唔多人咯，因为几个人要咪一齐一车入去咯。 不过唯一方面就系揸车可以揸车翻到屋企咯，点到点咁解咯。但系你揾位咧就真系呢个世界争 我 两头嚟。 我都好头痛揾位呢个问题。 咁早去到周围附近行下咯，系咪啊？ 多啲嘢行会好啲。 系去饮下嘢咯，去 嗨下嘢啊！好彩而家啲电话都好发达。 系啊，其实坐喺度你揸住个电话几个钟头好易过咋。 而家系啊， 系啊， 而家排队买嘢。啲人都冇咁多怨言，就係因為有電話陪住咯。 係啊，我試過一次，等咗四個鐘頭之後，我覺得還是時間真係過得好快。 過得好快，過得好快。 幾快？今日星期四啦，兩日快啊！ 聽日星期五啦嚇。 係啊， 好，聽日再見，唔 該 曬 Didi， 唔該曬。 Okay, 天氣方面啊，問一問船仔啦，唔知出邊嘅情況如何呢？ 啊，今日出邊天氣幾好喎，而且咧都係即係乾乾地，大家飲多幾啖水，同埋咧冬天咧係好容易起痰嘅，因為乾啊嘛。 係啊係啊。 所以咧係用一個穴位咧，原來都好有用。 穴位係邊個啊？ 叫做丰隆穴，丰 隆穴啊， 系喺边咧？就喺你个小腿位置，咁你小腿嗰个脚眼对上八寸，咁就系丰隆穴啦。咁、 哦、 嗰个位咧，你就会比较皮多肉厚啲嘅，咁、所以最好就用大力少少，咁就用翻你嘅拇指去按压啦。如果你有按摩棒都可以用嘅。咁、有咩好处咧？就可以化痰啦，舒缓我哋身体嘅疲倦啦。你哋嘅痰湿或者湿热体质嘅人咧，都系非常之啱用嘅。咁、大家可以试下啦。系啦，咁讲埋出边嘅天气先。今日天晴，早上天气稍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4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亦都比较潮湿同埋温暖。 系啦，而家室外气温咧19度，相对湿度47%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吓。 晨光大学。 好啦，咁啊，朝早7:20嘅时间咧，继续邀请到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嘅嘉宾啦。咁啊，今日咧就喺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系啦，咁啊，小白啦，咁啊，同埋船仔都啱啱翻咗入嚟啦吓。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 Mimi 咧就讲下，因为最近都几多嗰啲叫做跑步啊，或者系啲运动嘅比赛，特别系讲一啲即系都几要求耐力啊。无论是山系嘅定还是即系跑步嘅，好多即系起跳咧都已经由呢、這、一个50公里或者40公里开始咧就起跳，咁变咗咧对嗰个选手嚟讲个要求咧都好多，咁有好多就话当然精英运动员咁会有啲专业教练睇住啦，咁但系如果普通市民嘅，但又想参加呢一类嘅比赛，唔知道喺营养吸收方面，参加比赛之前、参加紧比赛同埋参加完比赛，咁我哋应该点搞好咧？阿营养师。 嗯，好啊，好啊。嗱，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咧，要同翻现在即系所有有兴趣咧做运动或者做呢啲咁要有耐力运动嘅人去睇翻咧，唔好专注落蛋白质度，因为我真系听咗太多太多任何嘅运动啊，就算跑几长、跑几远、行几远嘅，都系讲话哇，要食多啲蛋白质先， 增肌增肌。 因为讲真嘅，因为我要有气力。 有氣力， 多啲蛋白質啦，咁係啦，咁呢個變咗一個好強嘅意識啊，係啦，喺運動上蛋白質係好緊要嘅，咁呢個確實嘅，咁但係咧真係要同大家講翻咧，即係尤其是阿小白你所講，而家我哋講緊係一啲仲要需要比一般馬拉松嗰啲耐力更強嘅運動啦，因為馬拉松都係講緊42公里，咁就2.5个钟头啊，即係正常嘅都可能會完成啦，咁係啦。咁所以嗰啲咧就係基本上即係個飲食會簡單啲，但如果要 讲紧可能话即系五十以上一百啊，或者可能有啲仲要几天嘅，咁嗰啲要去注意翻。第一就系即系练好啲运动，喺运动嗰阵时咧已经学习到营养上嘅饮食，要练咗睇下佢自己胃部适唔适应，呢个系好紧要嘅、即系唔好谂住，我平时就练食乜嘢都算，但系比赛时就唔系啦，人哋讲比赛嘅前几日就开始要食多啲淀粉质，我就去食啦，咁点不知开始胃痛啊？唔舒服啊，咁就好大件事。咁所以喺练习上已经开始要知道，譬如我今日要练得耐啲多，长时间啲多，开始我要知道加重我淀粉质嘅摄取，我要点做啊？或者一餐当中食多啲饭啦，食多啲粉面啦，仲要更加可能喺小嘅时间，我要开始去食下，譬如一啲嘅运动嘅能量棒啦，或者可能食啲 nuts 啦，或者可能食一啲power gel啊，等等呢啲，去令自己身体睇下究竟味道上同埋食得好唔好啦，即系自己 O 唔 OK 啦，身体肠胃咁，同埋亦都究竟嗰啲嘢重唔重咯，啲嘢食 咁样。我好好奇，突然间想问阿咪咪咧，的而且确，譬如嗰啲能量棒啊，喺啲选手真系正式参加比赛嘅时候咧就会食啦。咁未必咧，真系每一次嘅 training 嘅时候或者练习咧，佢哋都会用到嘅啲能量棒。咁佢会唔会话身体？唔係成日食啲能量棒嘅時候，會影響嗰個吸收，或者會打下折扣，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噶？ 打折扣咧就一定唔會嘅，但係真係要知道自己個啱唔啱口味，同埋亦都個腸胃得唔得？因為你要知道做呢啲或者真係講比賽要時間，你突然間水土不服，就算當地即係嗰個地方有廁所去，你都唔願意去啦，係咪？ 係啦，唉，嗰個廁所唔講啦，唉。 咁如果譬如果头先你讲过，我当我比赛前一至两个礼拜就开始试下，即系增加啲蛋白质或者淀粉质啦。仲有啲咩营养系我哋一定要有嘅？譬如系咪铁质啊，或者其他系嗰啲嘢系咪都系 咩钾啊、镁啊呢啲成日使唔使咩？成日听营养师讲话维他命 B2 呢啲又要唔要？ 嗱，咁呢啲咧就唔係淨係講運動預備去比賽嗰時做啦，呢啲係長期佢哋要注意日常飲食，就唔話唔冇理由我已經我貧血。咁就臨比賽前我就加多啲鐵啦，咁補唔翻㗎嗰段咁細嘅時間，即係如果你真係貧血唔會兩日我就冇貧血啦，咁樣係咪？係啦，咁所以飲食上真係做得運動多而重量嘅運動嘅人，真係要注意鐵質嘅攝取嘅，即係阿船仔講得好啱，鐵質呢咁真係要嘅，咁所以其實要睇下會食啲紅肉啦，或者一啲貝殼類海鮮，好似蠔啊呢啲，咁或者植物性嘅鐵質嘅話，就記住即係揀一啲可能是讲根高的，好像木耳啊、金针啊、云耳啊这些啊，蓝草、红草都是高铁的。但是个问题就是有植物性，你一定要配合，如果你能够配合红肉下去、就更加好吸收，或者要加一些维他命 C 的食物下去增强吸收，令到他们的铁质摄取是稳定，而不会有话缺铁。因为缺了铁就其实身体的带氧量会少一些，容易会。系啦，咁所以呢个系都要注意嘅。咁而维他命 B 啊，即系 B2 嗰啲啦，或者讲紧即系好其他好多一啲嘅维他命。咁其实维他命特别讲 B 集入面有包括系能量嘅发放嘅，即系佢点样去消化翻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同埋脂肪。咁所以其实喺飲食上嘅奶品啊、啲五谷啊、啲肉类啊等等，呢啲其实都有充裕嘅维他命 B。咁我哋都亦都要喺飲食上度去即係做好啲咯，就唔好話我係一個做咁多運動，我想健康啲就隨意去食素，都要去注意翻可能啲食嘢嘅配搭啊，做得均勻啲，飲食多元化啲去攝取各種營養。咁而蛋白質嘅話，其實咧，即係當你 train 到已經係差唔多覺得，我表現好穩定嘅，其實蛋白質係唔需要多嘅，即係好穩定攝取係啦。咁甚至乎可能真係運動前或者運動後，咁我哋叫加強啲 蛋白質只是話，運動完啦，比賽完啦，咁可能即時咧就要有啲糖分嘅補充，但係即係同時間加少少蛋白質落去啦，咁可能一份奶或者一個乳酪，或者可能講緊一個 handful 嘅nuts， 咁其實嗰度已經有蛋白質愛嚟做一個即時嘅能量補充，咁再加埋澱粉質，咁就好好噶啦。 唔怪之啲精英運動員咧，佢哋除咗係要有一個即係練習師啊、體能師去跟之外，营养师都好重要，因为你就咁听 Mimi 讲，我哋一般人就系谂住比赛之前又食淀粉质，我哋喺度概括嘅嘢嚟嘅，就冇谂到如果喺整个训练嘅过程入边咧，其实都好需要咧，就系有营养师去跟我哋到底嗰个能量嘅发挥啊，吸收得好唔好啊，呢啲都要跟住咯，呢啲就 系咁。但系咧到比完赛之后啦，我都有个迷思嘅，有啲人就话食完即系比完赛啦，因为你啱啱叫做减咗肥啦，就唔好即刻食嘢。就可能會冇咁好，咁究竟如果我完咗之後即刻我淨係飲水 OK 啊，定係其實我食嘢都係非常之好嘅咧？ 嗱，即刻飲水係好事嚟嘅，因為嗰個係減低咗嗰個缺水嘅情況，因為你運動真係會出汗。但係個問題話要遲啲先食嘢啦，呢個真係好守舊嘅諗法嚟㗎啦。我哋而家成日講黃金恢復期係頭三十分鐘， 頭三十分鐘我記住先。 係啦，所以即係運動完之後，如果已經搞掂曬所有可能啲抹汗啊等等如此之類，或者我飲咗啲能量飲品去補充埋，尤其是有電解質，咁對嗰個嘅缺水嗰個嘅修復會好啲嘅，係啦。咁而跟住之後就應該要食嘢啦。咁你話我即時要搭，我要約咗人要去某處食飯，要搭車嘅，咁可能會有 delay 㗎啦嘛。咁就即刻即係飲完啲可能一啲嘅能量飲品之後啦，即係嗰啲嘅電解啊等等。之后就食啲嘢先，食一份细嘅 snack， 有啲蛋白质啊，有啲淀粉质，跟住之后就搭车去同人哋食饭，可能有奖落庆祝咁啦，系啦。 哦，呢、這个 tips 喎、 啊，如果有好多嗰啲鸡胸肉系 pack 咗咧，即刻可以拆嚟食噶嘛。 系、啊，即刻补充。 唔使食嗰块嘅鸡胸肉啊，太多啦， 又太多， 太多啦。 系啊，一个好小份量就得噶啦。跟住之后嘅话，其实都我哋着重喺嗰个碳水化合物补充。 明白。 真系着重翻喺碳水化合物度就最好啦。 系咁，仲有得巧妙嘅，咁啊有机会又同 Mimi 一齐倾一倾啦吓。咁啊，今日我哋先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共和党的麦卡锡表示，将会在今年年底辞去国会职务。58岁的麦卡锡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之中宣布今次决定，话会在12月底离开众议院，以新方式服务美国。他說雖然自己離開國會，但是將會繼續協助招募最優秀和最出眾的人競逐民選公職，形容共和黨每日茁壯成長，他有責任利用自身經驗支持下一代領導人。今年10月初，麥卡錫因為共和黨內右翼保守派反對遭到罷免，令到他成為美國史上首位被投票罷免的在任眾議院議長。3个星期之後，眾議院進行議長選舉第4轮投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保守派聯邦眾議員約翰遜當選議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寻日应约会见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斯博多，双方就微软在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等的议题进行交流。王文涛表示，中国政府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致力于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好服务，欢迎包括微软在内的跨国企业继续扎根中国，实现共赢发展，希望微软发挥自身优势，在中美人工智能等的交流合作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斯博多表示，微软在华发展30多年来持续深化与中国市场的联系，愿意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数码化转型，继续致力于推动中美务实经贸合作。评级机构穆迪确认中国香港的评级为 AA3，将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与中国的评级展望一致。特区政府回应指，唔认同穆迪以香港信用状况与内地紧密相连，以及内地发展可能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为由，而将香港信用评级展望调低至负面的决定。香港与内地不断深化和扩大的经济和金融联系不应该成为调低评级的因素，相反，这些联系是香港长远发展的优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上天气稍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和温暖。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泥围，大埔公路去九龙，跟住和斜村嘅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万公屋，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跟住元洲仔一段咧，而家都比较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一个香港。 一票一听，1210齐投票。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区议会一般选举仲有3日就到，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二台话你知。 早排在柬埔寨金边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场有一个盛大庆典，是庆祝国歌寺古迹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柬埔寨首相就认为国歌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足以证明柬埔寨祖先的智慧，他们为后代留下丰富的艺术瑰宝。 国歌寺位于帕威夏省，好近著名国际旅游城市暹粒，是柬埔寨最神奇的古寺庙之一。 国歌寺是继吴哥窟、帕威夏寺和三博波雷古寺之后柬埔寨第4个申请成功的古遗址， 下一步，柬埔寨政府就宣布将民族服饰格罗玛，又叫水布，申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每星期配合不同主题或访问，共同欣赏日语音乐。倒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追踪最新歌曲动向。享受周日时光。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 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去到五点钟，全日语歌曲放送节目《天空海阔白猿号》。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九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啊， 啊，刘小白， 早晨，嘉明，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朋友，咦，今日真系有少少见凉凉地咯，个温度都跌到落去一字头咯，十九度咯，而家红色火星嘅险教都系生效当中啦。咁啊，今日咧趁住凉凉地咧，讲翻啲都系令到好多嘅粉丝们振奋嘅消息， 哦、 又系佢啦，又要讲佢啦。如果唔系，点会今年成为呢个时代杂志嘅风云人物咧？ 琴日先讲完一嘴，话佢有一个学科。是研究 Taylor Swift 嘅咁样，系啊，咁啊，放心啊，帮大家 check 过啦，读呢个课程啦，系冇佢嘅演唱会 咁贵嘅， 系啦，同埋咧冇佢嘅演唱会非附送嘅，你斋读嘅咧咁样， 系啊， 系啊， 都好嘅， 喂，但系咧，老师都应该会接受嘅， 你读呢啲名牌大学咧，跟住人哋问你话啊，你读呢个名牌大学读咩学科啊？以为你读，譬如读 psycho 啊，或者读其他唔同嘅学科啦，唔系啊，我读 Taylor Swift 啊。 但我又觉得如果你在这些名牌大学那里出到来呢，你真的说自己读什么都 OK 的。 都 OK 的 也好，因为其实有时我成日觉得读这些呢反而是知道那个，譬如知道那个人怎样红啊，你反而是懂 marketing 啊，或者经营自己那个 image。我是觉得这样读来有这个用处。 都是的，嗱，作为一个麻甩仔啦，咁嘉明又好熟这个Taylor Swift， 因为你都做外国音乐啊做好多啦。我呢就记得他一出道的时候呢就香摇吉他手来的。 是啊， 是啊。有啲似咧外國版嘅陳以貞啊，我咁形容啦。 嗰陣時咧，真係愛嚟，即係難聽啲講就冧嗰啲小朋友啊。 係噶， 佢啱出道嘅時候咧，我記得第一次接觸佢嘅音樂咧，真係哇！佢真係好鄉村嗰種嘅鄰家女又好正啊， 真係好清純啦、啊啊。我記得第一二年咧，格林美啊頒獎禮咧，佢、都係提名鄉搖歌手嘅咁樣嚇。 佢、都係喺鄉搖界發跡啦，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咧，又即係勇氣可嘉地搬咗去 Nashville 呢一個都係鄉搖之都。嘅时候咧，都知道佢唔系真系玩玩下嘅，唔系净系话即系小朋友话俾妈妈知，妈咪我中意弹吉他咁，唔系嗰一种嘅小兴趣咁简单。但系呢一个妹妹咧，当其时即系十几岁，未到十五岁啫，就已经去到呢一个香摇之都咧，系周围唱。 系 佢周围唱到一个点咧，系你见得到佢摆咗张海报出嚟，即系好。讲真的，真系好 DIY 式嗰啲咧，自己印张纸，然之后 print 咗出嚟黐喺度，话俾你知。我哋今晚有个叫做所谓 open mic， 即系话任何一个人你嚟报名就可以唱噶啦。佢就每一个机会都把握住，由酒吧唱到去一啲真系只不过系露天嘉年华形式细细地嗰啲小小地嘅一啲活动形式，佢都去。佢每一个嘅机会都找住，然之后咧就唱到整个嘅呢个香摇之都嘅朋友都认识到，咦，有个妹妹咧都好勤力下噶，成日都见到佢个名字出嚟个噃咁样样，同埋。 又真係好可愛咁啊！細個嘅時候，嗯、即係攣攣地頭髮啦，金髮啦， 好可愛，直情係靚添， 好靚啊！ 即係有一種好典型咧，叫 Miss American 嘅感覺啦，即係美國小姐啦，即係最傳統嗰啲男眼睛金頭髮啊嗰種 pattern 啦。咁、嗯、我一路都中意，我記得第一年啦。嚟睇呢嚟演出嘅时候咧，我隔篱咧仲有好多咧叔叔喺度睇 嘅，系咪啊？ 系啊，咁我就喺度谂啊，如果老咗会唔会咁样睇一个后生嘅女歌手嘅？咁依家事实发现啦，事不离实系会，因为我38岁，我会睇阿 Gigi 啦，即系严明熙啦，系啊，咁啊都真系仲有呢种感觉。不过咧我自己心路历程咧，到中段咧，即系 Taylor Swift 嘅中后段咧，我就唔系好中意啦，因为咧好多嘅新闻咧。都是几负面的。包括呢佢同阿 Kanye West 呢老婆又吵架啦。咁嗰时我都几喜欢 hip-hop 㗎嘛有段时间。咁、觉得啊好似 Kanye West 系讲得啱㗎喎。因为你唔知啲明星背后嘅私生活系点㗎嘛。你见佢换男朋友换得咁密呢都系有啲古怪啦。即系我哋系咁样諗因为我哋好传统㗎嘛。我哋真系华人嚟㗎嘛中国人嚟㗎嘛。咁喺度諗啊即系其实可能佢都系即系我用呢个字眼啦、啊、即系有系咪有啲鍾意啲靚仔啊贪靚仔啊或者贪人哋啲才华啊或者贪人哋啲钱啊等等成成啊、嗯、有啲遐想出嚟啊咁直至呢一两年呢系完全180度改观㗎喎对 Taylor Swift。 点解呢 系真系觉得好似个报道即係 Times Magazine 你咁样讲啦佢个精神面貌呢係可以鼓励同埋正能量到好多后生嘅一辈啦同埋呢好多歌系好快人心性囉。 啊、 即系唔知点解呢一两年系一突然间有一个大翻牌嘅逆转咯，好夸张喎呢个。 我欣赏佢咧就主打有两个原因嘅、嗯，因为第一咧就系由佢细细个开始都事实证明咧佢系一个好唔怕蚀底嘅女仔嚟嘅。 系 点解咧？因为佢一去到呢、這、一个想揾人签佢嘅时候咧，人哋系唔签佢做歌手，或者佢觉得太细个，觉得佢觉得唔够靓，于是乎咧就唔签你做歌手，但我签你做作曲者。咁、 啊、 于是乎咧佢就谂下，但我又想做歌手，我想自弹自唱。我想做俾自己唱嘅喎，咁但佢唔怕，佢觉得有只门槛入咗之后，我可以再喺嗰度慢慢发迹。咁佢就开头咧就只系做创作人呢一个嘅名义之下签咗约，咁但系后屘咧佢因为帮好多名人做歌， 嗯、 做到一个位系啲名人觉得其实你自己都 OK 唱得嘅噃咁样样，咁所以佢就即系正正式式系即系算系入咗呢一个嘅唱片公司系列当中，就转型成为咗一个唱作歌手 嘅 合约啦。 呢个就 系 其中一个欣赏嘅地方。第二咧就系请晒啲货柜车司机一开 tour 嘅时候俾好多钱佢哋系咪啊？ 系，我就觉得佢系一个。你唔会恰到佢嘅一个女仔咯， 哦、 即系譬如话佢之前即系唱片公司某个经理 啊，或者 平台有事件啦、啊，或者系人哋个经理人咧买起晒佢成个以前曾经出过嘅所有歌嘅版权， 嗯， 咁于是乎咧佢即一个妹妹仔，你可能都有个团队喺度，你有经理人去帮你，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可能未必知道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即系譬如话 Michael Jackson 以前就听过佢啲版权俾人哋买晒，但系人哋走咗先至会做呢件事，但系佢人在啊嘛，但系已经就俾人买晒佢所有出过嘅嗰个版权。即系你每一次喺任何嘅平台当中，你听过以前出过嘅歌，啲钱唔落系 Taylor Swift 个袋度嘅，系俾咗嗰个买咗佢所有版权经理人嗰度嘅咁。咁于是乎点算咧？佢就唔紧要，我由头再录过，啲歌系我作嘅，所以我系原汁原味，我可以重新整一个新嘅版本， 嗯、 有翻我而家呢一刻流紧嘅血，嗰一种新嘅风格。但系我唱翻我自己，我即系有血有肉地将我以前十零岁做过嘅歌，我重新唱一次出嚟。 所以冇咁清洁添啊！我觉得旧时咧有一种清力咧，嗰、嗯、种清力系，我觉得只歌亦都冇演绎得咁好。即系譬如你而家听 Taylor Swift 咧，系有啲味道喎，特别系听翻佢第一二只碟啦咁样，即系几唔同啊！ 好少小朋友嗰种咩 Teardrops in My Guitar 咧，即系嗰种啊，好小朋友。好中學味道，好戀愛，然後好傷心嗰種味道。 船仔，我哋中意同你共同語言到啦，因為我哋其實係同你平行時空唔同 generation 啊嘛。估唔到咧，Taylor Swift 嘅強大咧，令到我哋可以結連埋一起啊！ 係，我小學係日日都聽佢， 日日都聽添啊！ 係因為有一輪我阿媽係咁同我講嘛，你唔好成日。 成日都淨係聽埋啲啲歌係兒歌咁樣、哦啊。你不如聽多啲英文歌學英文啦咁樣。咁於是嗰陣時呢就係流行 Taylor Swift 同埋 Avril Lavigne 嘅。咁、我就輪流聽日日喺度煲咁樣囉。 小學都聽咁多外語歌好嘢喎。 我嗰陣時係個個都咁 樣聽。好嘢喎。 所以英文有返咁上下啦。聽歌學英文係一個榮 幸。阿船仔小學聽啦。我出嚟做嘢第一年嘅時候睇 Taylor Swift。即係你諗下個時間個 generation gap 有幾大啊！ 我突然間諗翻咧，我小學嘅時候其實我係聽近藤真彦， 所以你入境勁咯，係咪？聽歌學語言又係一個永恆咯。喂，但係講真 ，Taylor 佢自己本身咧33歲啦，但係佢今次成為呢一次嘅風雲人物咧，都真係犀利，因為咧佢所謂即係擊敗咗嘅候選者咧、包括咗有人工智能開發公司嗰個行政總裁啦，即係所謂 GPT 之父啦，跟住另外仲有我哋嘅國家主席習近平都係候選者之一啦。咁亦都係睇翻過往咁多歷屆嘅呢個風雲人物咧，大部分你唔係啲國家總理啊，就係啲領導人物總統啊，又甚至乎係一啲真係喺政治界嗰個聲望比較勁啊，教宗啊，又以往即係我自己最記得有一年咧，就係2006年嘅時候，個封面係一塊鏡嚟嘅，因為當年嘅風雲人物就係你。即係所有攞起呢本雜誌望到呢個封面、個倒影，你見到個就係你，你就係風雲人物咁樣。但真係好少可會有娛樂界嘅朋友係單獨一個人攞到呢一個名銜咯。 好犀利喎，係咪？ 勁啊，勁！ 同埋都真係見到個逆轉性嘅，即係有一班人其實 Taylor Swift 都好多 haters 噶嘛。即係如果你喺 Twitter 嗰度睇，即係你諗下，連啲 haters 都開始歸順啦，或者好欣賞啦，即係用英文 appreciate 佢依家做緊嘅每一件事啦。即嗱，你我又觉得咧，好似中国人话斋，即系有人咧就有三衰六旺， 系噶， 即系你可能少年得志，跟住到中间嘅时候，你好明显，好似嗰阵时 Taylor Swift 咧做乜都错噶，嗰阵时我打开份娱乐版个外娱咧，全部嘢都系望住，系啊，真系望住，又话着衫着得核突啊，又话唱得唔好啊，开始重复自己啊，你记得有段时间 Taylor Swift 啲歌咧系会不断，啲人话，你第五只碟同你第二只碟有咩分别啫？啲乐评人咧听下咧。抌 headphone， 即係外國嗰啲樂評人啊，又好中意做啲聽碟嗰啲聽碟會啲實測咧，聽下唔會再聽落去啦，係啊，再聽啲會污染我嘅耳朵啊，係、哎、啊，好似平時阿周國峰嗰啲禁制啊，同阿伍仲衡嗰啲啊。中年好声音啊， 系嘛？但系咧，即系佢今年呢一个大逆转咧，何欧话就系你都真系一个非常之劲嘅180度嘅逆转嚟嘅。即系譬如话，纯粹用个金钱值嚟到讲嘅话咧，佢呢一次嘅世界巡回演唱会为美国嘅经济带嚟讲，梗系50亿美元嘅产值啦， 好多啊， 好夸张啦， 好夸张。 咁另外就会讲佢，譬如话即系除咗有啲大学会帮佢做呢一个嘅新嘅学科之外咧，据闻有好多嘅学者咧，出年二月咧就会聚集喺澳洲墨尔本嘅大学咧，就直头有个2024 Swift 研讨会。 哇！ 主题讲咩咧？讲呢个咩叫做 Taylor Swift 现象啦，佢嘅巡演同文化嘅重要性，对经济嘅影响啦，真系好学术性地研究佢嘅成功。 所以我哋啲政商界朋友快啲倾下 Taylor Swift 嚟做 show 啦。 即系到时如果我哋又有真系一个咁大型嘅演唱会嘅场地，一个真系嘅所谓 stadium 俾到佢参与嘅话，有冇佢份可以嚟香港又带翻少少经济效益嚟咧？又甚至乎有人传闻佢而家都同一位咁著名嘅即系榄球游手拍拖， 又拍拖啦咩？ 系啊，同阿 Travis。Kelsey 咁啊拍拖啦、 哦！我以为之前同 F1 嗰个车手真系会拉埋天窗， 结果系冇嘅。但系而家似乎呢、這个暂时嚟讲嘅真命天子会唔会就系呢一位？之前已经讲到明，我有去睇佢演唱会啊，我整咗条友谊手链俾佢，但系佢唔睬我啦。我条友谊手链咧系整咗我个电话号码落去噶，结果真系识咗之后，阿 Taylor 就带住呢一条写咗呢一位球手嘅友谊手链就去睇佢去打波啦。会唔会因为呢一件事就促成到迟早中有一日佢会做 Super Bowl Halftime Show， 佢推咗咁多年都唔肯做嘅演出主要咧， 系、哦、喎。噔噔 doesn't kill me, makes me want you more. And it's you. 其实佢呢一个演唱会嘅电影版又系破咗纪录嘅一件事嚟嘅，即系佢可以第一次用一个我拍咗一部戏噶啦，我唔经发行商，我直接去到啲院线同电影院倾，我有片你播唔播啊？咁又成功咗啦。好，听过佢呢个 Eras Tour 版本当中嘅 Cruel Summer。 晨光第一线，船仔。 讲完 Taylor Swift 嘅风云人物，我哋又转一转个 topic 咧，去翻讲一啲都系当代嘅潮语啊。就系英国牛津出版社最近就出咗一个 report， 就讲啦啊，究竟今年2023年嘅季度风云潮语系咩咧？ 年度潮语， 年度潮语系咩咧？就系 wrist， 即系 R I Z Z 啦，即系代表咧，哇，都有好多人用啊，成10亿人咧。是有用呢一个嘅潮语， 正系因为呢一次投票拣选呢个嘅风云潮语当中咧，都有超过32,000票系投俾呢一个字噶。 冇错，而且咧 ，Tom Holland 啊，就系呢一 蜘蛛仔， 系啦，蜘蛛仔咧都喺受访问嘅时候都有话啦，啊，我嘅 wrist 咧有限啊，咁需要咧用多啲时间相处，先可以俘获呢一个粉丝嘅芳心咁样，即系连荷里活嘅。巨星啦、 啊，巨星啦、啊， 巨星啦、啊，都有用呢一个嘅潮语。咁其实 问题因为佢发迹嘅呢一个字， 系啦，更加其实有好多，当然有啲 social media 啦，咁啊令到更加多人去知道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呢实际上系咩意思呢？大家知唔知 ？Charisma 咯， 系， 嗯， 冇错就系、是、有魅力嘅缩写，即系代表哇你好有型啊，好有魅力啊咁样。咁另外亦都有啲譬如 wrist up 啦，意思即系话好吸引、好诱惑或者搭讪都可以用嘅，亦都系。我觉得都几反映咗 set 世代嘅嗰样嘢，就系、是、大家都好似变咗好中意讲，譬如我有咩心情啦、我个思潮啦，我关注啲咩嘅动向啦，多咗好多。咁但系算唔算用潮用得多咧？但系你哋 如果潮语啊？要跟咯，同埋我会特登用咯。 你会特登用？ 我会，我系啊，我要特登用噶啦，唔系话特，即系唔系话平时就咁讲嘅时候都好容易讲到，即系每一种语言都有嘅，即系例如日文咁样，其实佢哋都有好多潮语或者用啲 grammar 上面嘅变动咧，去代表你系边一个世代嘅。 系 有阵时系要特登记住我要咁样讲。先至会用得到嘅，如果唔系，因为始终系嗰个唔同年代啊嘛，呢个变唔到啊呢、這个。 同埋都要睇下究竟嗰一排系边一个讲边一类型嘅潮语啦。譬如话即系 Taylor Swift 佢讲翻佢自己啲歌嘅时候，咁我都话，我嚟紧啲新歌好 fire 噶，即 系 好火 噶。 咁又原来同即系中国内地佢哋唔同嘅潮语有少少拉楞噶。 系、 即系佢哋未必讲到好牛。但係佢哋都會講火紅啦、 火紅係都會 講喎，打得通嘅喎、 哦，係喎、 哦，又或者即係啱啱嚟過香港 Fucking Fabulous 呢，佢哋話哇香港 you're so lit 咁樣，咁又著咗火嘅原因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都有趣研究下呢一啲嘅文化。 係啊 ，artist 好重要，因為當佢哋講完一啲嘅潮語之後咧，我哋就會慢慢將我哋成日講嘅一啲語言咧就微調啊， 係啊 ，tune 下 tune 下之後咧，所以語言都好搞笑，同我哋一齊進步啊。 係，我都係好似小白狗，我係特登用嘅、因為 你都要特登用， 我都要特登用， 你已經好多好年輕人。 但是我是年轻人的老饼 最惨就是怕自己用完之后人家就觉得你都用啊那我不用了。 因为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讲了一些潮语已经是过了气啊即已经不潮了然后你还在讲紧 即四年前讲屈机这样 是没错啦那你还讲呢其实你是啲人会觉得点解你仲讲有啲尴尬呢原来系有心理学噶，即系有研究咧，系有个美国心理学家Roland S. Miller 啦，咁佢就讲啦，如果你表达出嚟嗰个形象，同你想象中出嚟嘅形象咧，系唔同唔一致，甚至有负面咧，你系会觉得好唔舒服嘅、 哦， 你仲会觉得好尴尬，因为咩意思啊？因为你觉得自己 out 啦， 哎呀， 哎呀，因为自己落伍啦，咁所以咧你就会发生呢一样嘢嘅。咁所以我平时咧，我都会留意，我翻到譬如大学咁样啦，我就会留意我身边啲朋友讲乜嘢。譬如我好唔惯有一期咧，好兴大家用称嘅，即系师兄咁解啦。成日都喂称你做乜嘢啊？称，即系我心谂称咩？即系 唔明白， 我唔明，即系我心谂搵，哇！我就发现自己 out 啦。原来系大家习惯咗叫大家做师兄， 系啊。 然后有好多啲。即系年轻人成日都用嘅句式咧， 我都会唔习惯嘅。即系纵然大家用呢一种嘅潮语方式讲嘅时候咧，当我要将呢个字讲出口，我会觉得好似有少少翘口，同埋同我本身预设咗嘅 sentence 喺个脑入边嗰啲文句咧、好似夹硬砌入去啊，唔流通咁样啊。 基本上我唔敢讲，希望惊人哋觉得我扮后生。 但我覺得 Ritz 係 OK 嘅， 係 Ritz OK 嘅。 即係我哋香港人都好中意自己整一啲又有英文又有中文嘅詞。以前你話哇，嗰人好 charm 啊， 係啊， 大家就係唔啱文法噶嘛，可能好 charm 嘅話，但係好 Ritz， 好夠 Ritz， 我又覺得 OK 喎。呢個 OK 啊。 咁大家不妨試下。多啲發掘下潮語，試下係啦，試下用落生活入邊， 學習多啲， 係啦，貼近翻大家潮流啦。 早晨，早晨，八点十四分嘅时间，今日冻翻啲吓，系啦，气温十九度嘅啫，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现正生效啦，市场啊干干地，天气都干干地，请 Dicky 帮我哋分析吓，今日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系啊，即系 dry dry 地嗰阵，大家咧都要注意补下湿咁嗰阵啦。 系啊，点解咁讲咧？财金报章嘅头条都有讲啦吓，咁啊，港股咧就止跌反弹，不过咧就成交就缩减咗啲啊吓，咁啊，外资就观望啦，咁啊睇到琴日反弹啊，终止咗连跌三日嘅颓势，但系大市嘅成交金额咧，同时缩减到不足1000亿元啊吓，咁啊。我宁愿升市，因为港股都跌到冇乜心机，落咗去啲超低嘅水平啦，接近年内嘅低位啊，唔系接近啊，真系到咗年内嘅低位啦。好，可唔可以否极泰来？十二月嚟到中间，再加上圣诞节之前，大家仲有冇钱买圣诞礼物呢？交俾 Dicky 同我哋倾下啦，唔该晒你，嗯。 唉，即係以前呢就又聖誕中又炒匯豐啊，又年底呢又話要整個升浪啊，咁今年又冇啊，咁望真係咁望，因為話曬都已經去到最低嘅水平啦，喺而家呢一刻。的而且確呢，昨日就真係有少少否極泰來式嘅反彈，即係嚴重超賣過後嘅止跌回穩嘅一個情況出現。咁當然啦，即係消息層面呢就好多嘅，即係包括譬如話講緊美國啦，個股市都開始冇乜力水啦，咁係嘅，人哋個道指同埋呢一個即係標準普爾呢都升到去年第一季嘅高位，咁啊回吐都正常嘅，咁啊甚至乎連續呢都好多日啦，個債息都持續回落呢，這個利好美股因素呢慢慢淡出咗啦，咁啊美元又反彈喎，咁樣。咁當然啦，講到香港呢就消息多羅羅啦，因為國際評級機構呢就又出招啦，咁呢就係將中國嘅呢一個信貸嘅評級，唔係下調嘅評級啊，係將個展望變負面，即係個評級係不變嘅。咁但係除此之外呢，亦都即係將好多間呢香港嘅即係簡單啲講啦，啲企業呢就將佢哋評級呢都下調到去展望啦。當然即係如果你話好客觀去睇，咁如果你話一個地方嘅展望被下調呢，咁跟手嗰個地方嘅公司被下調呢，咁都唔係話完全真係唔正路嘅，即係以佢哋評級機構做法嚟講，咁當中呢亦都有好多間公司啦，18间呢就係呢一啲即係話中資非金融企業嘅，咁啊即係好多都榜上有名嘅，即係由中石油啊、中海油啊到中 中移動，甚至乎即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等等啦。咁嗱，不過咁又公道啲講，呢一個國際評級機構咧，以目的投資嚟講，你話哇下調咗中國呢一個即係信貸嘅評級展望，係咪好政治事件啊？咁嗱，我又覺得咧，佢有佢嘅睇法啦。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佢哋咧就喐咗美國自己先嘅，因為美國之前咧已經俾咧呢一個目的咧就下調咗佢哋嗰個信貸評級展望，個別評級機構更加係褫奪咗佢三個 A 都好長時間下添。咁所以咧就即係評級機構當然有佢嘅理由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好啦，即係國家亦都即時作出反應啦，咁特區政府都作出反應，就當然就唔同意啦，亦都會覺得即係有啲嘅論點咧以偏概全啦咁啦。但係無論如何，市場嘅反應你話咪好大咧？嗱，客觀講就琴日望到就都唔算好大嘅，因為大家都會見到就係跌咗咁多日之後，琴日反而反彈嘅喺呢個消息層面成日推出咗嚟之後，咁當然即係佢又逐下出嘅，即係先係內地，跟住香港，跟住一紮企業咁。咁我諗啦，嗱，即係如果你話觀乎翻過去嘅即係好多譬如評級機構啊負面嘅展望啊，唔好講多啊，美國之前咧接連三被下調啦，或者係即係將個展望變成負面啦。咁通常對於金融市場嘅影響咧，就一日起兩日止嘅啫，就唔會話好耐嘅。因為畢竟客觀嘅事實就係大家都再要睇就係話，喂，咁而家究竟市場處於咩嘅情緒咧？你話喂超亢反升好多。咁當然借勢就可以有啲回吐啦，但你話我唔係，其實而家都真心講都有啲低迷㗎喇，甚至乎而家開始有啲否極泰來曙光初現，甚至乎壞消息盡出嗰種感覺，咁就另外一回事啦。啊，即係所以調返轉講，而家係低迷嘅市況，佢講呢個即係負面嘅即係展望呢，可能就仲好過反彈完之後。咁所以就即係有時金融市場消息呢，對於即係實際上例如股市嘅衝擊呢，就真係都好難一概而論嘅，又真係嚇。 系咁啊！嗱，睇到啦，外资啊，继续连续三个交易日啊，就继续走下钱啦。不过咧，沪深港通咧，琴日净买入咧23.42亿元啊，只嘅 A 股啦。咁啊，同 Dicky 延续呢个话题咧，就讲下咧呢个社保基金咁啊，放宽投资啦。咁啊，股票咧可以达到四成啦。咁啊，内地嘅社保基金嘅投资管理咧，已经实施咗咧超过20年啦。咁啊，依家咧个 percentage 咧都系比较固定啲嘅，不过咧就开始有扩展嘅趋势啦，包括咩咧就系、是股票类别啦，就不高于 40% 啦，咁啊有少少放宽啊，咁啊因为旧时咧都会用咗好多嚟做一啲存款啊同埋利率类别嘅咁样，咁但系存款同利率类别，咁依家可能大家都见到啊，可能股票嘅回报有机会高啲咁样，嗱成日话社保基金都系其中一个国家队啦，咁啊有冇机会提振下未来嘅港股以至个 A 股市场咧？咁啊，当中嘅面面观交俾 Dicky 去同我哋分析一下，唔该你。 嗱，呢个就即系咧，讲得即系广东话俚语啲，就同即系唔同病，同人唔同病。因为咧，内地咧，即系啲政策真系好快。即系如果你话要讲快靓正嚟讲咧，都首屈一指噶啦。因为一遇到譬如话可能啊，即系政策上高，以至到无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啦，其实都即系落实都相当之快。首先，欧港呢个咧都系噶，就系讲紧呢一个即系所谓嘅财政部咧就提出咗，就係話點樣去要再優化啊，增加社保基金嘅境內投資啊等等咧咁。首先就適度下調咗呢一個即係社保基金管理費率啦、托管費率啦。咁而股票嘅呢一個即係一啲嘅費用咧，都係下調啦。咁亦都頭先你講啦，最關鍵嘅一點啦，就係將呢一個即股票類嘅資產最大嘅投資比例咧，就係咧增加嘅咁樣，咁啊增加一個靈活性啦。咁啊，同埋亦都係咁講啦，因為到現在，譬如話市況比較低迷，咁如果你話啊，即係可以適度放寬啦，啊，即係投資資本市場嘅話咧，咁其實就第一就可以增加彈性啦，第二咧亦都係有一個效果，就話啊，即係喺市場相對低迷嘅情況之下咧，咁容許佢哋有個好啲嘅一個嘅即係彈性去處理投資組合之餘咧，亦都係釋放一個信號俾市場，就話啊，即係其實政策當局都會認為嚟到呢啲水平咧，其實相當具吸引力啦，咁 所以呢其實即係消息層面上高呢，這個呢都會一個幾正面嘅消息嚟㗎，即係話啊當市場低迷啦，其實內地政府都之前出咗好多招㗎啦，即係譬如話一啲即係無論係從證監會啊一啲税項啊交易嘅費用啊，咁再加埋而家即係社保基金啊喺即係投資上高嘅一啲嘅放寬啊，咁整體嚟講呢都會係一個即係比較積極同主動去支持內地資本市場嘅一啲舉措囉。當然你話啊，即係呢個消息出嚟會唔會借勢都可能再有啲反彈，我覺得都會有機會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通常呢啲消息出嚟嘅就即係嗰個短線嘅反彈就梗係短暫嘅。咁但係問題係長遠嘅作用呢亦都係存在囉。 咁嗱，講完宏觀啦，講埋微觀啦，咁都想同你呢研究一下隻港交所啦。咁交易所呢就已經啊跌到落嚟呢個水平啦。其實今年呢都見到港交所呢其實都用咗好多擴容嘅措施啦，或者啊嘗試好多面向咁樣俾投資者多啲嘅選擇啦，亦都有啲新嘅政策出台，即係譬如話啊打風落雨，跟住啊大家都開工啦咁樣，其實係好積極好正面㗎。不過呢股價方面有少少到目前為止呢一刻啊有啲強差人意啦，咁好多投資者都喂我都轉唔切身，我都冇話獲利啊，即係一開出嚟就已經啊坐咗艇咯，唔係坐摩天輪喎，唔係坐綠車，係坐咗艇喎。咁啊 ，Dicky 點睇啊？只交易所咁交俾你講埋啦，好唔好啊？唔該。 嗱，近呢幾日咧就再跌勢都係轉急咗，當然尋日都係叫轉定，但係過去嗰三日其實都累跌都唔係細嘅幅度。咁當然喺而家呢一秒鐘，可能大家即係都會留意到，就係今年咧，即係香港嘅資本市場就真係差強人意㗎啦。指數表現咧就係其中一個最表現差的市場，這個都是即客觀的事實。咁甚至乎而家講全球即股票市場的市值咧，咁香港已經啱啱被印度咧就過咗頭啦。咁如果你話係講首次公開發售嚟講咧，咁亦都即香港都莫尋莫及啦，即唔係應該咁講，喺過往咧曾經咧都係守則留意嘅，而家咧就真係咧就搖咧就被拋離啊咁。咁嗱，當然咧希望在明天啦。咁但係亦都客觀嘅事實咧，就係因為之前幾年點解咁勁咧，其實亦都另一個原因嘅，就因為喺過去咧就推出咗好多新嘅一啲上市嘅準則，即係嗰啲18章啊、18章 A、B、C 嗰啲咁樣咧，即係包括係又同股不同權啦、啊，又呢一個 B 仔啊，咁又有即係呢一個即係海外上市嘅公司啊，咁所以一下子就真係多咗好多嘅企業嚟香港，嗰段時間係好輝煌嘅，咁亦都經歷咗疫情啦，咁疫情亦都好難做到盡職審查啦，咁所以即係叫做而家喺呢一刻咧就係、是。即係個固本培元嘅階段嚟嘅，咁但係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就係、是，近期都多翻啲新股喎，嗱，仲有呢個關鍵啊，即係近期上市新股，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就只係啲表現咧就有少少改善嘅，即係唔係隻隻都潛水嘅，即係近呢個零兩個月有啲表現都唔錯添，當然亦都有啲潛水，咁所以即係氣氛就改善中啦，咁同埋即係畢竟都係有好多例如譬如話同股不同權啦、啊，第二上市嘅呢啲準則啊，咁亦都頭先都講啦，即係產品都多元化，又有一啲中東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啊，喺區內都係首隻啊，咁呢啲都係即係都係正面嘅，咁但係只不過就係話即係金融市場嚟講喺而家黑下咧，即係嚟香港上市嘅數目，即係的而且確比唔上當年，咁所以港交所股價就自然嘅反應啦。咁同埋始終畢竟就係佢個估值都唔係平啊，即係如果你話計埋其他啲，哇！即係全部都啲股值都超平嘅時間，咁佢唔係特別平就會有呢個情況，就係話。即系个估值要跟随下调，就个股价就受限咯。 好啊，嗱，今日咧同 Dicky 咧讲住咁多先啦。头先你讲咧啲估值低咧，咁啊一众嘅科技巨企咧啲估值啊，啲 P E 啊都真系超级低啊吓。不如听日咧我哋又预留时间同 Dicky 讲下呢个话题啊嘛。多谢晒你，拜拜。 Thank you， 拜拜。 真挚声音，怀抱未来寄望，我哋大家用双手打拼出盛放， 参与共编织根分香港。 心，携手闯过海浪，雨后阳光在狮子山下可盛放，衷心感激能共创理想，一起勇敢前往，前往找紧曙光。 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Dicky、 晨光第一次，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次，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星期日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政府在投票之前一日，即是星期六举行区选缤纷日，是为了提高选举气氛，并提醒他们投票，强调并非为了投票率而举办活动，没有为此设下绩效指标。对于会不会担心市民参与缤纷日活动之后北上内地消费而不投票，陈国基说不担心，他指出当日早上八点半起已经可以投票，市民投票之后才回内地，影响不会很大。他又说，虽然有人或者会认为今次区选的候选人个个都一样，但这个是错误观念，因为每名候选人的政纲重点都有不同，如果人人都不投票或者投票率低，当选的区议员可能未能够对焦自己关注的问题，政府制定政策就会失焦，因此市民必须了解选中区议员的重要性。 星期日的区议会选举，有民主派政党人士因为未能够取得足够三会人士提名而无法入闸。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今次选举是选人而非政党，如果某人想参选，当局会检视对方的背景，包括以往言论和行为。如果曾经做过反中乱港的事，即使现在改过自新，亦都需时观察，包括是否真心悔改。如果已经真诚改过，政府会给予机会。被问到要怎样证明已经改过，为2019年修例风波道歉是否治标之一，身兼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说，没有一个硬性规定，认为如果口讲道歉但是言行照样犯错，都不会接纳对方已经改过自身。因此当局一定要长时间观察某人言行是否犯错之后改过，成为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以军已经在加沙地带南部最大城市汉尤尼斯包围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分支领袖的寓所，但是相信对方已经不在处所内。以色列相信那名哈马斯领袖是10月7号袭击事件的幕后主脑之一。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表示，虽然以色列面对避免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的国际压力，但以军在加沙向南推进时并没有调整战略。联合国其他机构就指出，汉尤尼斯爆发的激战阻碍援助物资分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加沙的人道主义系统可能瓦解，预料在以军持续轰炸和缺乏必需品的情况之下，公共秩序将会崩溃，导致流行病蔓延，并且增加流离失所民众大规模涌到附近国家的压力。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123点，是跌3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47.13，瑞士法郎0.875，加元1.359，人民币7.16，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7.75美元，卖出2028.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朝早天气稍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星河名居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风力楼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葵涌公园噶。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葵涌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桥面灯位都是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啦。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九龙的入口龙翔道东行去狮隧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啦，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水街。另外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坪石车多，龙尾排到去圣约 药室英文中学对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就喺龙盘苑。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丽业街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虹桥繁忙，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木棉下村。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比较挤塞㗎。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马场啦，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钟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同心，一个香港， 同享一片安康。 一票一听，一二一零齐投票。 国剧八三零公诉，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我要搞清楚，你同钱天心死心塌地咁去维护嘅嗰个主脑，佢到底系乜嘢来头？ 有啲事你唔应该知道。 赵启海自首又系咪咁简单呢？是不是李怡堂口中他真的有人要维护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做一样我最中意做嘅嘢 系咩啊？ 就系瞓十五分钟晏觉。 好、哦， 你点止十五分钟啊？啫， 我唔止， 系 我就十五分钟系 at least。 写咁少嘅，点解你自己写十五分钟唔？ 唔系，因为我纯粹用翻打工仔个角度咧，大家 lunch time 应该最多系食完个饭，翻下 office， 仲可以伏喺张台瞓一阵咧，应该系得十五分钟嘅啫。 喂，配合翻我哋今日呢个命题咧，即系都希望大家有充足嘅睡眠同埋精神啦、啊。我觉得咧可以喺嗱嚟紧圣诞节。 交換禮物嘅時候咧，而家坊間有好多法寶啊，專係俾嗰啲 office lady 咧，可以瞓喺台上俾古靈精怪設計嘢， 護頸嗰啲啊嘛， 護頸啊， 係啊，我真係有買過， 係咪啊？點樣㗎？ 唔使買，等人送啦， 冇人送咪有啊嘛，咪買俾自己咯， 送到俾你啦。平平地， 我已經有啦。 我見有啲好舒服嘅喎。 係啊，即係佢一個攬枕啊。譬如大家慣咗薄落隻手瞓， 男士臂彎嘅樣子。 係啦，咁樣咁，然後佢就會有個攬枕，令到你可以擺隻手之餘咧，又唔會令到隻手痹咁樣。 係咯，最緊要 係透氣， 同埋最緊要唔好整亂個頭。 啱啦。 喂，呢個咧有少少似我哋喺嗰啲如果去推拿。按摩嗰啲咧，佢中間咪有個呼吸窿俾你嘅， 係啊， 個呼吸窿嗰個咁嘅操作係咪啊？類似都幾好喎。唉，瞓晏覺咧就離我哋好遠啦。即係嘉明同埋小白，你覺得係咪啊？都真係少瞓晏覺。 瞓覺咧，我都好少特登安排一個時間俾自己瞓嘅。通常真係有陣時 喺車啊， 一唔覺意咧就瞓咗十幾分鐘喎。即係可能十分十分 唞下啦，唞下都真係要嘅。 唔小心瞓咗多喎，而家 係不過我。朝頭早咧，依家未飲好多咖啡，咁我知唔健康噶啦，唔使叫嗰啲中醫師啊、嗰啲咪咪啊、嗰啲營養師嗰啲同我講噶啦。咁但係咧，有陣時你飲咖啡飲得太多咧，俾你晏晝有十五分鐘你未瞓到咧，我有個朋友仔咧都好好啊，佢話咧你可以聽一下啲 meditation 嘅音樂咧，咁就懶係即係淨係叫做做嗰啲冥想就係、是。訓練呼吸練習啫，咁、 哦、 其實你都可以做到一個懶係午睡嘅叫調適咁樣咯。咁我又真係試喎， 靜落嚟十五分鐘都好嘅。 係啊，係啊，咁可能你話靜落嚟十五分鐘，其實普通人都做唔到嘅。咁、 嗯、 你做唔到點咧？就係咁諗住自己呼吸呼吸咯。咁、我睇過啲冥想大師講咧，人嘅腦咧好似一個馬騮嘅腦咁樣。咩叫馬騮咧？馬騮咧就即係你根本唔會停落嚟嘅。你千祈唔好諗自己唔諗嘢， 係、你就會係咁諗嘢啦。 係你會係咁諗嘢，你開始哎呀，張卡未交錢啊，跟住咧，爭啊小白個 seven 未做乜嘢，無限嘢會湧現。咁你要諗嘢，諗咩咧？就係、是、諗呼氣吸氣，呼氣吸氣咯。咁、你諗諗下，過咗十五分鐘咁。 所以咧，有啲叫做心理治療師咧，佢哋都係差唔多嘅學説嘅。佢話既然冇辦法，我哋停止個腦袋唔諗啦。於是乎咧，你可以選擇性去到思考嘅。選擇性就諗一啲簡單啲嘅 picture。即係例如係一啲同大自然有關，譬如諗下海洋啊，諗下天空啊，諗下森林，啲即係大自然嘅畫面，諗下諗下咧，有機會令到你嗰個壓力咧都可以即係調整翻過嚟噶， 放鬆下咯。 係啊，要啊， 都好開心。我就近排趁阿大女考試期間咧，咁就翻半日學嘅時候，我就鼓勵佢：你不如都眠一眠啦。即係真心覺得以前做過學生嘅時候咧，眠一眠之後醒翻再温書咧，個推動力係大好多。 佢肯瞓咩？ 佢肯啊！ 我試過咧， 中學。特登唔出去食饭，仲要冇约朋友食饭，我就系为咗自己一个食完饭之后咧，个班本冇人啊嘛，我就喺入边瞓觉， 系、 哇，好舒服， 哇， 冇人，即系因为一个人都冇，我最早嗰个人， 几开心，你睇下，佢而家谂起自己读书， 佢系 几开心， 佢系睡眠大师嚟噶， 系啊， 我系不断瞓觉 嘅，瞓唔着可以问下船仔有咩睡眠嘅法门或者秘方啊，好啦，咁啊，今日要做嘅嘢咧就系叫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啦，咁但系咧休息都分好多种嘅，有阵时平时啊，譬如当阿 O 咁样啊，对住个股市好多嘢做，咁啊，对于我嚟讲休息。可能是慢跑啦，可能是健身啦，或者去做下义工咁样。 其实做义工咧，都系趁住呢一个圣诞月啦，十二月份嘅时候咧，都想揾翻啲好人好事出嚟，同我哋神光第一线同大家发扬光大。实在香港有好多啲无名英雄咧，喺幕后做咗好多嘢，去到帮咗好多人嘅。譬如话有冇听过有一个好特别嘅观星营啦？呢、這个观星营咧就系好多香港嘅工商机构啊、非牟利团体啊、学校啊，以至政府部门嘅义工队咧，联合成立咗一个嘅筹委会，一齐合作推动嘅活动嚟嘅。但系呢个观星嘅活动有几特别呢？听下今日呢位特别嘉宾讲一讲啦。 晨光第一线，嘉明。 嚟到晨光第一线咧，继续有啲好人好事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宣扬开去嘅。今次邀请到嘅呢一位嘉宾咧，可能好多听众朋友都有接触过佢啦，甚至乎咧同佢一齐参与过一啲咧好好嘅一啲善心行动嘅。首先欢迎 Uncle Stanley。 系、大家好啊，我系 Uncle Stanley 啊。 好亲切嘅声音啊，即刻。相信咧好多系做过义工嘅朋友啦，又或者系曾经做过一啲慈善嘅活动嘅话咧，都可能会见过 Uncle Stanley 嘅。Uncle Stanley， 其实你都好多时候出席。 好多唔同类型嘅义工活动噶。 系啊，我人啊比较滥交啦，我系啊咩慈善活动揾亲我都去嘅咁，咁亦都系因为比较早参与慈善活动啦。我由1995年开始啊参加系苗圃行动嘅。行路上广州啊，行路上北京啲活动啦，咁亦都经常过往嗰30年都系喺唔同嘅慈善机构里面工作啦，咁咯吓。 系，咁你自己而家就系爱孩子慈善基金嘅总干事啦。 系啊， 咁变咗你而家嗰个投身或者系希望服务到嗰个群组又更加再集中咯。 而家我哋反转头咧，系帮多啲啲基层嘅小朋友啦，或者等佢做一啲譬如文化艺术嘅培训啦，或者等佢认识多啲我哋嘅国家啦，咁样咯吓。 喺当你接触咁多唔同嘅受惠人士啦，或者佢哋喺家庭啦，你嘅观察系点样样嘅咧？ 其实而家咧，好多父母咧都好想自己咧，所谓啲子女成才啦，系咪？但系都系比较好多话自己直升机啊，呢即系其实我自己以前我太太都系咁样对啲女噶啦，咁 都系怪兽家长嚟， 都系一样噶啦。咁但系就话，反而而家小朋友就都好多好自主噶嘛，同埋佢自己嘅思想谂法咯。所以我而家都应该系咁样发掘小朋友嗰个兴趣为主咯，就唔好成呃好多家长所谓需要嘅嘢俾佢哋咯吓。 都系噶，经常都会觉得咧，小朋友自己。面对住学习嘅压力啦，学校都有好多功课要做啦，咁已经好大压力噶啦。 系啊，系啊。 你嘅行动或者你嘅活动当中可以点样帮到小朋友呢？ 其实而家咧，我自己都有个培训中心嘅喺葵兴里边啦。咁我通常系平时或者系礼拜六啊日咧，我都会有啲中学嘅培训班啦，或者系画画培训班咯，俾啲小朋友咧，佢真系会做一啲佢喜欢嘅活动啦。譬如中意佢中意拉二胡啊，或者系古筝啊、扬琴啊，或者另外中意画画嘅，亦都我有啲导师可以教。佢哋咁样咯吓， 系即系都系啲学校未必会学得到嘅， 系冇错系啦。 嗱咁其实咧，今次都会邀请到 Uncle Sandy 同我哋做呢一个嘅倾偈嘅环节啦。主要咧想研究一下，咦近排你有一个都好有趣嘅体验营， 系啊，万人观星相见营啦，呢个营今年系第12年噶啦吓。 咁之前因为疫情嘅关系啦，都已经系等咗好耐啦。 系啊，我哋当时冇实体咗几年啦，所以而家都好多我哋伤残人士啊，或者好多家长都好想即系有实体营啦吓。好多人都问啊，点解你哋或者点样盲人都可以观星啊咁样咯？咁其实我哋其实当然啦，其实盲人佢嘅 talent 系好强嘅，佢能力好强嘅。 系 咁啊，透过一啲特别嘅辅助啊，或者我哋叫双键配合啦，咁其实系盲人都可以用个心去到睇到星噶咯吓。 哦，嗱，咁你经历过咁多唔同界啦，去即系都服务过好多唔同嘅双键人士啦，尤其是喺呢一次嘅双键营当中咧，点解会用观星做呢个主题咧？ 其实观星咧，好多时啲人都系点解特别咧？即系我哋其实坦白啦，嘉明，其实我哋正常人都好少都系望到啲星，但系单满天星就唔知咩嚟噶嘛。咁透过观星营里太空馆有啲专家，同埋有啲仪器啦，帮到啲正常人士好，或者双健人士啦，都可以真真正正可以睇到啲星空，哇！那个浩瀚啊，那个伟大啊，同埋即系加强咗我哋个对于星际个知识咯吓。 咁点样可以将呢一种嘅感受或者我哋当时嘅观察转达到俾？视障人士听到咧， 好有心人，好有意思嘅。其实我哋会做咗一啲嘅特制嘅星空图啦，同埋一啲特制嘅球体啦。譬如我哋有月球啊、表面啊咁样，咁啊就经过太空馆啲有啲专家咧，就一路同我哋啲视障人士咧，大家交流咧，就摸住嗰啲特制嘅星空图，同埋或者嗰啲个星球体咧，咁慢慢讲解咧，咁佢哋就会慢慢进入到呢、這个即系、就是、观星嗰个世界噶啦吓。 嗱，咁之前参与过嘅朋友有冇又同你分享翻啊？佢哋当时感受系？点样 噶？佢哋好 amazing 嘅，即系我啲视障人士咧，佢谂唔到噶嘛。啊，原来真系摸住一个特制嘅星空图，佢知道啊，而家呢个就系、是、譬如话咩星系啊、太阳系啊，呢、這个就系、是、会系仙女星系啊嗰啲。慢慢佢哋就感受到，哦，原来平时真系咁样噶。虽然佢哋肉眼睇唔到，但系佢哋嘅心佢哋感受得到咯吓。 系，我知道 Uncle Sandy 你咧都经常会去帮助一啲视障人士啦、双健人士啦。听闻你除咗观星营之外咧，你都成日邀请佢哋嚟屋企 BBQ 噶。 系啊，其实。我自己咧，其实圣诞节咧，我每年咧，我都会揾一日咧，就系、是、喺我屋企自己做家聚啦，就请一啲唔同相见朋友啦，有正常嘅都有嘅，有视障朋友或者系坐轮椅嘅朋友都会嚟我屋企度系 BBQ 嘅，大家开心玩翻一日嘅吓。其实我谂就系即系相见共融咯，呢个理念系好紧要啦。有时就系话你唔好睇到啲视障人士，其实你唔谂唔到佢哋揸住嘅鸡翼烧鸡翼，佢哋都烧得好靓嘅， 系咪啊？ 系啊，佢哋用个心去烧，同埋佢哋感受到啲热力啊，同埋个时间咧，佢控制得到咧。其 其實佢哋燒嘅雞翼咧，即係唔想識過比我哋正常人燒嘅雞翼㗎，係啊。 嗯 咁同埋大家傾過交流咧，咁我哋嗰個融合啦，同埋即係知道自己互相扶持，即係每個人都有強項啦，有弱項啦。咁除人最緊要就係可以有啲抒發下你嘅情緒感受，同埋即係互相關心咯。相應共融咧，你哋咪非常之好啦。 絕對係 啊！最緊要咧就係透過真係互相嘅體諒啦，互相嘅認識啦，大家了解一下究竟對方嘅需要係啲咩嘢咧？嗱，你咁多機會接觸到唔同嘅朋友啦，其實佢哋最需要嘅係乜嘢咧？ 其实讲真咧，伤残人士咧唔需要话你咩点样帮忙嘅，其实真系俾个机会同埋有个爱心，一个问候已经得噶啦。好似我哋一边见到啲伤健人士嘅，咁你唔使话就，哎呀，使唔使帮你？唔使嘅，觉得佢有需要帮助，你先行埋去啦。佢未必定话一定你需要帮助，只系问多一句问佢，哎，需要我协助吗？咁样已经 OK 噶啦， 嗯，都系嘅。其实好多伤嘅朋友咧，佢哋都系非常之有能力嗬，亦都可以好独立，更加系可以为到社会好多唔同嘅阶层都可以做到付出。 系啊， 真系学 Uncle Sunny 话要个机会就够噶啦， 系啊，冇错，系啊。 嗱，咁其实咧，我又听闻过啦，我都做过啲资料搜集啦，咁啊，都据闻咧，原来你以前都有一位系视障嘅同事， 系啊， 启发到你点样样去可以帮人。 其实咧，系啊，我都好感受啊。我早几年我喺导盲犬服务中心里边做总干事啦，咁我有个同事咧，佢系住喺屯门嘅，但系佢系真系全失明噶嘛。咁有时我谂下，我佢点样翻到屋企嘅咧？咁有一次我都好好奇咁样，即系佢放工咧，我静鸡鸡跟住佢啦，跟住。佢去搭巴士啦，跟住落地铁站啦，或者点样去搭地铁啦，咁样嗰、那个过程我都好感受啊！原来视障人士真系佢好有能力，即系唔系我哋想谂咁嘅。但系当然啦，好似我自己讲，我眯埋眼，我转个圈，我就已经唔系失方向啦嘛。但系视障人士点解佢咁犀利嘅咧？咁原来真系嘅，佢哋有个能力就系话佢辨别到方向啊，同埋佢知道咗点样去搭巴士啊，咁样呢、這个我都好感受噶。 系啊，我都同各位嘅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啦。那个 Sunny 咧，你系哇已经系登七噶咯， 系啊， 系咪啊？ 1月3日我就70噶啦，仲有几再20日到嘅啫。 系，但仲好有魄力啦，做咁多嘅善事啦，咁有善心，个推动力喺边度咧？ 其实就系写诗俾受啦，同埋紧要就觉得而家应该活在当下啦。即系问心讲，我唔知道每个人大家几时真系离开呢个世界，但仲有能力几时噶？应该系做多啲开心嘅事，帮多啲人，咁自己亦都会开心咯。 系嗱，趁住喺我哋十月份啦，圣诞月啦，先至专登揾 Uncle Sunny， 同埋更加会有更多好人好事咧喺成功第一线当中同你分享一下嘅。不如都透过我哋节目做个呼吁啊，都希望可以喺呢一个咁有爱心啦、咁温暖嘅一个圣诞月当中，香港可以多啲。乜嘢嘅朋友出嚟做下善事呢？ 其实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出嚟做善事噶、就算老人家好啦、小朋友啦，或者失明人士好，或者伤人士啦，其实你最紧要一样就系由自己身边做起啦，对自己家人啦，系咪先？好似朝头早咁对爸爸妈妈讲声，爸爸妈妈我爱你啊，咁系咪？系啊，其实呢样嘢好紧要噶啦，最紧要即系做善事，千祈唔好以善小而不为咯，系咪？同埋即系日大家善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启发嚟嘅，大家应该记住嘅。 系啊。多谢Uncle Sunny嘅分享啊！ 系，唔好客气，嘉明，多谢你。 传来法语问你是我的家属吧。原来我已至那白浪之巅堕下，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你可会很不解我怎不删了他？我知不该，但是不改，像某种流亡的爱，千里之外。联系还是依在，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来烦住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诸很离奇。是我自私感谢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谁联络你？若我在某冰川， 遇难，然而教你苦痛亦算黑色浪漫，甜蜜那阵时关挂日子总讲到大泪眼，碎了情感无常，这假设太简单。 他名字是 GFT， 有这一首紧急联络人。 唔知你细个嘅时候有冇试过找粥呢？找粥又系乜嘢？背后有咩历史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找粥其实是源自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小朋友刚刚一岁时候就会实行的仪式。在小朋友一岁生日那天，我们就会将代表着不同职业的物品摆在小朋友面前，让他们自由找取。目的就是为了预测小朋友未来的志向或者生活方向。如果小朋友是拎到一支笔的话，可能就将来是一个文人。拎到算盘就认为大个之后会做生意。但是如果男仔是拎到女人的头花，那就代表他可能是一个贪色之人，家人就会在这一方面严加管教。相反，如果是女仔拎到头花，那就会认为他是爱美之人，大个之后一定会非常之靓女。这种仪式其实已经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而去到唐宋时期，这种习俗更加变得流行，仪式亦都变得更加浓重。虽然现代社会好多家已经不再相信找粥可以真正地预测到小朋友的未来，不过这种仪式依然可以为我们家带来不同的欢乐和趣味。所以如果你家有一个刚刚够一岁的小朋友，不妨就给他试下找粥啦。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啦，跌七十点啦，连跌咗三个交易日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十七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八十三点啦，港股 ADR 咧都无可奈何啊吓，咁系要跌啦，跌市啲啦，新加坡港股期指咧亦都低水一百点啊，睇嚟咧，琴日升幅咧，今日即刻蒸发咗咯，咁啊，睇嚟市况都系相对弱少少啊，用呢个字波动就唔波动啊，弱少少咁啊，可能投资者都要格外留神啦。咁啊，除此以外咧，咁啊，呼吁下电话都系需要呢个时间，系咪？嘉明， 因为咧，我哋每一日咧喺晨光第一线都会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啦，希望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都可以一齐同我哋倾下偈之余咧，将你嘅心事又好，好事又好，开心嘢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嘅。 好，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咁啊，如果你话喂，差不多都预祝定一些远方的亲朋好友就圣诞快乐咁样都可以藉住带电波去讲下喎。咁啊，无独有偶咧，其实前排咧，我哋晨光啲主持人都收到张圣诞卡啦，都系听众朋友写俾我哋嘅，咁啊集齐咗好多唔同嘅签名啦。咁啊，环保啲，在心中都 OK 噶啦。咁但系你哋坚持机咧，我哋咧又性情难却嘅咁样啊， 系好好保存嘅会 系啦，我哋又会好好保存嘅咁样。不过呢个时间1872388就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啦吧。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 O 请嚟咧两位咧好跑得嘅朋友仔啦，咁啊，亦都成日见到佢哋跑步咧，除咗教学生之外咧，仲有情爱档嘅成绩啊，即系有好好嘅成绩啊，好难得噶嘛，即系通常可能男仔跑得好叻，女仔未必跑得咁叻。但女仔跑得好叻，可能男仔未必跑得咁叻。你好难喺一个维度入面揾到两个咧，好似即系如果用武侠小说型，好似神雕侠侣咁啊，两个都系武功盖世啦。即系呢个纯粹主持人自己去描述啦。咁啊，今日请嚟咧黄启乐同埋永潮啦。早晨，早晨， 早晨，系 咁啊！一连几集咧都会喺呢个环节咧邀请你哋讲下一啲跑步嘅心得啦，或者初学者咧面对跑步嘅时候咧点样。可以咧迎难而上，攞到一个颇为好嘅一个成绩啦。因为嚟紧咧都有两三项咧比较大型嘅赛事啊吓，咁一个就即系全港嘅一个街跑比赛啦，另一个就直情咧全港嘅马拉松啦。咁啊，两个我估计都有玩过，同埋都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啊，先问下两位先啦。作为一位好初学嘅一个跑手，咁啊，成日都话跑十 K 跑十 K 啦，其实跑到第四 K、第五 K 咧，已经想停喺度，唔想再继续跑啦，想企下行两步先咁样。嗱，呢个都系初学者或者好多人啱啱开始跑步嘅时候，都会面对一个难题，点样去克服咧？我又想问下两位跑手朋友啦。 通常其实咧，我哋好讲会系够唔够持续性啦，因为其实我哋长跑啦，我哋成日都讲话耐力、持续性。咁其实唔单止系嗰个比赛上面嘅，其实亦都系讲紧我哋平日嘅训练啦、斗志啦，即系我哋长跑系唔会话一日一个礼拜跑两日三日就够啦，可能我哋会建议其实系慢慢可能培养个兴趣系跑四五日啊等等嘅，咁同埋好多时其实好多人都会系每一日咧都会即系一跑咧就即刻用尽晒力去全力去跑啦，咁变相可能咧跑咗一日之后咧第二日就脚痛啦，或者系只脚太攰跑唔到第二日啦。其实作为运动员啦，或者我哋做教练咧去教人哋咧，都系讲话其实有八成咧我哋做一个叫轻松跑嘅，即系好放松嘅跑步嚟培养翻我哋嗰、那个轻跑嘅节奏啊，同埋打好个基础耐力嘅。 平时啦，我哋一个礼拜可能有一至两日嘅主课，咁其实其余空闲时间，我哋都好 recommend 一般嘅跑友啦，都做翻多少少 easy run。咁呢样嘢其实对于克服樽颈位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因为你个人越习惯跑步咧，你去到比赛嘅时候咧，相对地会轻松啲。咁同埋去到比赛嘅时候咧，一定系好辛苦，即系俾啲目标自己咯，跑步嘅时候，咁会容易过啲咯。 咁通常大型赛事就往后嗰几集再同大家去讲啦。第一集通常我哋 熱下身先。咁啊，要拉筋啦，呢啲基本嘢啦。咁啊，依家踏入香港嘅冬季咧，我估大家叫做跑步嘅配備都好識去穿搭噶啦，咁樣啦，即係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做咗啲好靚嘅衫俾大家跑步嘅時候咧，可以啊著啲好靚嘅嘢去跑啦，咁樣啊。講到咧呢個配備方面咧，第一集想問一下，喂，依家咪好流行啲碳纖跑鞋嘅？咁啊，我知道你哋參加比賽都係會著碳纖底嘅跑鞋。喂，其實同傳統嘅跑鞋有啲咩分別嘅咧？可唔可以講解一下？而作為一個初學者，係咪真係一嘢就買到啊？可能1500-1600一啲專業級嘅跑手跑鞋，係咪有錢就有速度嘅咧？咁樣即係呢個我都想問一下兩位專業嘅教練啊嚇。 普遍嚟講咧，碳纖嗰個跑鞋咧，保護性係高，同埋佢個彈力係高嘅，咁所以咧，你著起上嚟，你會覺得好似識飛嘅感覺。咁、但係當然啦，你有呢個感覺嘅時候，你當然要練翻相應嘅肌力啦，同埋都唔 recommend 成日著，即係平時慢跑就唔好成日著呢啲嘅跑鞋啦，因為佢推化咗你嘅時候，變相你唔係練緊你要練緊嘅配速，又或者你嗰個 effort 可能辛苦咗都唔出奇。咁、所以平時我哋慢跑啦，都盡量避免著碳纖。咁我哋練主課或者係比賽嘅時候咧，就會著翻我哋所謂叫賽鞋。咁同埋因為有啲跑手好普遍嘅都有扁平足嘅問題，咁所以大家試鞋嘅時候唔好話因為呢對鞋好出名好 popular 咁就去買咯，咁要一定要試咗先睇下只有腳型啱唔啱。 我係咁噶，我係因為好出名而買，幾咁膚淺咧、主持人。不過我又問下啟樂教練，即係關於揀鞋方面咧，即係我估你對一啲男學員或者女學員咧都有一啲tips 可以俾大家去讲翻或者分享翻，会唔会系啊？ 会啊，其实最紧要系我哋唔好一对鞋就通用晒所有嘅训练啦。咁、因为我哋其实正如所讲慢跑咧，其实我哋通常都会用啲即系个保护性再好啲嘅，会系淋啲啊，变相我哋嗰、那个鞋嘅巩固性会高啲嘅。咁相对上当然一定系比竞赛鞋会轻啲，因为佢要更加好嘅保护性。咁、但系相对上佢就冇咁推进嘅。咁但系可能有好多跑手咧就会觉得我慢跑快啲，咁我比赛都容易快啲啊。咁变相喺慢跑上面都过分依赖咗碳板鞋，咁所以咧就变相好食力啦，因为碳板鞋其实咧佢推进能力好强，佢个回馈能力都好强，但相对上佢就会好消耗肌肉嘅发力啊等等嘅，咁所以咧慢跑鞋就会做翻个缓冲较为强，咁所以咧就真系要分翻一对慢跑鞋同埋一对嘅竞赛鞋或者系训练鞋，咁系最 basic，因为有时咧真系跑得多啲嘅时候，其实我哋要交替去换对鞋咧，咁变相佢冇咁容易去蚀嘅，呢个耐用性会高啲啦，咁所以我哋都差唔多慢跑鞋都有两对， 你哋会几时换一对鞋噶？我想问， 我谂两三个月就要换一对，睇落就密啲嘅，因为佢高啲、重啲，咁佢用的鞋蚀得就快啲咯。 即系强身健体跑、养生跑嗰啲咧，你真系唔使咁癫嘅，即系唔使真系三四个月换一只鞋噶。你起码你跑到哇启乐同埋罗永潮嗰啲级数先，几个月换一对啊，悭啲钱。唔系呢个纯粹我自己觉得啦。咁你话喂唔系噶，我好中意打卡嘅，好多靓鞋嘅，咁 OK 咁啊。你推动下销售都系好事嚟嘅，超香港经济环境都少少差啲咁。运动科学赋予个产业链都好宽好广嘅，我估计我年纪再大你哋少少，真系好少少。但我哋成长嘅年代去学跑步，真系冇咁多配备嘅。你可能一对跑鞋咁样，可能仲要买日本牌子嘅嗰对跑鞋，你觉得轻身啲，咁就算噶啦。即系你觉得求轻噶，即系冇话依家又话碳板又话回测个回弹力，或者冇咁多运动科学去帮你量度个 pacing 啊。譬如依家智能手表，其实我估你作为教练，你都可以等一阵再分享下。其实智能手表都帮咗好多大家去跑步攞到一个叫做 improvement， 即系攞到一个好啲嘅成绩咯，会唔会系咁啊？ 会有帮助，绝对系个科运动科学个产业链系即系而家都系好讲求啊！即系因为其实除咗我哋教练高要求之后，其实而家嘅跑手都开始对呢方面好高要求啊，想学多啲，所以而家跑步嘅时候，其实除咗系点样去跑好啲或鞋之后，其实都讲紧好多点样用嘥边嘅。 嘅科技去幫助佢哋自己去了解自己嘅訓練質素。 我哋而家學生即係人數比較多啦，咁所以我哋有時 正常嘅， 我哋發 正常嘅， 唔係係越嚟越多人跑步。 我都想跟你哋學跑步，啲時間就唔啱啫，因為我真係好早啊，有陣時咧，即係可能我。这个当然是一个录音的访问，我估收音机旁边的听众都知道，即可能三点零四点呢主持人阿欧就开始收队了。即我已经那粒电呢，即是你手机的电呢得返 7%, 咁你已经吊住条命呢，我真的跑不到下去。但呢我跑比赛我有优势的，即譬如我朝头早我惯了六七点的时候已经是我最作战的状态，所以往往啲跑步比赛都是早开始呢，我的成绩是会比一啲黄昏跑或者夜晚 night run 咧系好好多嘅， 都 呢个习惯性，我往后再讲啦，即系俾翻罗永潮佢讲翻你嗰个运动。 等我哋开晨跑班啦，OK 嘅，我哋 系咪真系噶？ 系啊， 系咪真系噶？会唔会都好少人出现？其实唔会嘅，我觉得咧晨跑系一个趋势嚟嘅。当一好多专业人士啦，即系譬如医生、律师、教师，佢哋讲求个运动，佢哋会打 golf 或者打 tennis， 但系慢慢佢哋运动嘅类型都有好大嘅唔同咧。我估你哋可以。吸納到一班專業人士嘅客户，可能係會計師，即係依家成日都講求咁，譬如喬布斯嗰啲成日都話自己五六點就已經趌咗起身，跟住就會做一輪 meditation， 跟住又會睇好多唔同有涵養嘅嘢，跟住再做運動，跟住先翻工，咁你就最有效益㗎啦。嗰一日你就可以 maximize 自己嘅嗰個工餘時間咁樣。我見好多偉大嘅人都係咁，唔係我自己啊，所以我覺得你個神跑跑步班係真係有市場嘅。系啊，咁啊，加油俾心机啊！嗱，今集时间所限咧，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咧，再等两位专业嘅教练啦。我想认识下你哋嘅跑步嘅心路历程啊。而过程之中，你有冇试过伤患啦？试过想放弃啦？又有啲咩可以鼓励到你哋继续坚持跑步做运动员，追逐自己嘅梦想咧？下集再同你哋两位倾过好吗？唔该晒， 好，唔该晒。 任路人被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得来薄雪，雪再飘过换寒酸，两脚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忠心，这是我的短处。来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贴一生替领人承载，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卷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放你的风中也石沉大海。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倒处。来胜的比赛，长石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承载，相信有生之年总可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 人潮暗涌不伸手，你充满说梦和期待，自残式忍耐，一片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耐性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攻击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让每一位人为我等到丧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路意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别人无奈，任谁劝于移不开，一千个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抖等爱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又到年尾，通常大家想住的就是圣诞节买礼物，但是股票市场就会讲这四个字，就是粉色橱窗。粉色橱窗的定义就是由基金经理在季度或者年结的结束之前用的策略来的，目的就是美化持仓组合，给客户展示基金良好的表现。由于基金是以季度为时间报告业绩，每到基金的年结、半年结、季结，即是每年的12月、6月、3月、9月底前，很多基金都不免会准备编制定期的报告，而执靓盘数了。当然是可以帮客人有一个好些的交代，即是怎样投资组合有正增长的话，就好向投资者交代一下咯。基金的持股，尤其是要披露十大持股，会直接左右客户对基金的观感，影响了资金的流入规模。为了令业绩更加靓仔，基金在年结或者季结之前就会调整投资组合。这个就是大家成日会在财经新闻听到的粉色橱窗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 O。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即刻睇下今晚有啲咩好电视睇先。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 系。 六点半钟嘅时间有咩节目呢？ 咁啊，繼續有呢個2023年區議會嘅選舉論壇。嗯、今晚係最後一晚嘅區議會選舉論壇啦。咁、嗯、先同大家介绍下啦，傍晚六点半咧就继续请嚟地区委员会界别嘅候选人，分别有九龙城区同埋中西区嘅候选人上嚟同大家咧陈述下佢哋嘅政纲。咁啊，另一场啦，去到晚上九点半嘅时候咧，继续系地区委员会界别嘅候选人啦。咁啊，有大埔区、北区、葵青区同埋荃湾区嘅候选人上嚟，咁啊俾大家见下面，就了解下佢哋嘅政纲。咁啊，等大家咧喺嚟紧礼拜日咧投票日啦，咁啊选。就是投票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合心水的一个候选人去投。咁咁大家记得睇完之后呢要星期日去投票啊。 係咁了解多啲嘛，礼拜日呢就投选自己心仪的一位嘅议员出嚟啦。好，另外7:35嘅时间有铿锵集喎。 冇错，咁今晚铿锵集呢同大家探讨一下呢本地嗰啲猫猫狗狗领养嘅情况。咁俾返少少数据大家啦。咁根据政府统计处喺2018年呢为香港的猫狗咧进行过一个统计，咁、原来全香港咧有超过24,000个住户咧都有养猫猫狗狗嘅，咁、但系啦，当中咧由领养而嚟嘅比例咧就唔系好多嘅啫，即系无论猫或者狗，领养嘅比例咧都未过20%啊，咁、好多人咧。好多人提倡咧嗰啲領養代替購買咧，咁、原來大家都未入到心。咁、今集咧同大家探討一下啦。咁每年咧呢、這個漁護署同埋好多民間保護動物嗰啲組織咧，其實接收咗好多被棄養嗰啲貓隻狗隻啊。咁、但係可惜呢個領養率就偏低啦。咁喺呢個即係動物權益咧好被重視嘅今日，究竟我哋做啲乜嘢先可以咧令多啲人領養而唔係去買嗰啲寵物咧？咁其實呢啲領養數字一直未能提升嘅真正原因係乜咧？有一樣嘢我都好關心，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47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59.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8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美图公司3.8元一跌9仙，阿里巴巴69.45元跌7毫，腾讯控股309.2元跌2.4元。友邦保險62.65元跌5.5元，比亚迪股份214.4元系升1.2元，美团84.8元跌1.6元，药明生物29.55元跌1.15元，网易161.3元跌3.9元，招商银行25.5元跌1元，联想集团系报9.59元跌1.7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46.99，瑞士法郎0.875，加元1.359，人民幣7.16，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5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3,022点，跌423点。港金报18,90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8.19美元，卖出2,0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海丽村。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葵涌道近住丽景。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港岛区刚落到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嘅车龙去到国际金融中心。九龙区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基堤道嘅车龙啦，就去到通菜街油站。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大老山一段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原来 Dolly Parton 咧系 Miley Cyrus 嘅 Godmother 嚟嘅，呢一个合唱非常之精彩啊 ！Wrecking Ball， 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制作 Dolly Parton featuring Miley Cyrus Wrecking Ball。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今日就是24节气中的大雪，冬季养生而驱寒就温，防寒是必要的。 冬季时节常因寒冷而紧闭窗户，令到室内空气不流通，影响健康，应该注意常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 既然要打开门窗，那你记得在家要穿多件衣服。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的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的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如同阳光，是不屈不挠的绽放，彼此相守。 人一票一听，1210齐投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就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有位嘅听众咧，咁叫做吴小姐嘅，咁佢咧就可能怕丑啊，佢话喺街上边咧讲呢啲嘅 message 咧，就觉得咁啊，怕丑啊，唔好意思啊，咁啊想邀请我哋咧就一齐帮佢就讲咗佢， 做咩即系讲啲好太甜心嘅嘢咩？ 都系甜心嘅，不过唔系佢本人、 哦， 系啦，就系佢嘅儿生女、 哦， 咁啊祝佢儿生女咧就新婚快乐嘅，系、 哦、 啦，咁啊亦都希望佢嘅儿生女啦就白头到老，咁啊甜甜蜜蜜，真系、哦、有阵时咧，如果你系啱啱新婚嘅时候咧，开头都系要如果大家啱先一齐住咧，有啲生活上面嘅细节咧，就有机会喺呢个时候先至会发现得到对方嘅缺点， 真正嘅磨合点就系嚟啦， 冇错啦，我以前咧听过一句说话咧，就话拍拖嘅时候咧，就尽量揾对方嘅缺点。 哦、 结咗婚之后咧，就净系揾对方嘅优点。 哇， 系啊，呢个咧都系相处金句啊。咁、 哦、 你揾咗个缺点啦，你都仲接受嘅，咁即系你拜佢啦，咁咪可以结婚咯。结咗婚之后咧。缺点就唔好睇啦，淨係睇个优点，咁你先去同佢呢就一生一世长相厮守嘅，咁、希望呢係啦，咁吴小姐嘅儿生女呢 都是可以做到呢一点，咁就好啦吓。 系咁啊，十二月都好多人结婚啦。点解咧？因为双春兼闰月啊，今年咁啊，即系传统嘅婚嫁旺季啦。咁都会堆晒今年嗰度结嘅。咁唔系代表下年结婚唔好咁啊，每年都有好年噶啦。我哋成日都会讲住一样咁嘅嘢。不过大家十二月又知道啲天气又好啲啊。你睇下今日啊，今日又天晴啦，啊早上稍凉一啲咁啊。就算都唔会话好热啊，热到你成个妆都融晒。即系你话如果话今日啊新娘子出嫁咁样，会唔会话？成个妆哇热到融晒，咁梗系唔会啦。 如果朝头早咧就已经都有仪式嘅话咧，仲要披翻件褛添啊。 系啊，虽然而家都去翻21度，但今朝都见过一字头咁啊。 系啊， 起码啲兄弟啊，即系有阵时我哋去有啲好朋友结婚啊，做兄弟咧，咁你。即系邓穿石啦，咁你要着翻件披噶嘛？咁当然啦，即系夏天嘅时候，依家好兴就两条嗰啲叫吊带啊，跟住又 roll 起只袖啊，咁样就一个新嘅模样咁样啦。不过我觉得如果啲兄弟都着翻件西装褛咧， 差好远， 系 几 有 书阵啊嘛， 系啊，几有团队精神。 嗌开门利是嘅时候都大声啲啊。 咁至于姊妹，至于姊妹团咧，就识随尊命，有啲就。件衫就唔好咁低，我自己觉得，即系 唔好 抢咗，系啦，唔好喧宾夺主。如果唔系，到时真系姊妹都冇得做，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啊？ 通常做得姊妹嘅都真系姊妹嚟嘅，都知道主角当然就 系 新婚嗰一对啦。 系化妆等得化丑自己添啊！ 咁又唔使啊嘛， 唔使去到咁， 但系妆可以靓嘅。 有啲姊妹咧，真系靓好紧要，特登咧已经好淡妆啦，又冇胭脂，又冇上。粉有冇剩啊？但本身佢真系靓咧， 清秀太露， 光芒太露， 清秀脱俗咁样。 嗰阵时我哋做嘢啦，即系做 wedding 嗰啲 job 啦，都会同啲摄影师讲：，哇，嗰个姊妹咁靓嘅咁样。跟住啲摄影师话：系啊，有阵时咧，佢所以唔可以安排佢嘅新娘子隔篱， 企远啲， 系 隔多几个。 咁又真啊嘛，即系嗱，你摄 影师都忍唔住会帮佢影多几张，系咪啊？ 咁我唔知啦。摄影师我识嗰啲咧都好专业嘅，唔会咁样做嘅， 唔会嘅，唔会嘅。 啊，至于会唔会有嗰啲抄牌嗰啲情况咧，唔知道嘅， 系 唔知道嘅。 不过以前都系咁讲啊，都希望可以去多啲唔同嘅婚礼，就系可以啊，睇下会唔会啲伴郎团又识啲伴娘团嘅朋友仔咁样噶嘛。 通常都冇呢啲， 通常都冇 啊， 系咩？ 系啊， 冇呢啲故事嘅， 少啦，而家都 系啊，都少啦。好啦，咁啊，今个早上带嚟呢首咧，婚礼入边经常都会出现嘅歌啦，就系张学友嘅《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淡淡当中有你已经足够， 得你当当时闲话着世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荒不再地老不透时，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最会长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快乐童话像你我一对，已经足够。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好啦，听完歌啊，听下啲切菜声， 一足够就即刻入咗厨房度锤锤锤， 梗系啦，执执执执执执执 都啱啊，系啊，攞住把刀都啱数啊，费事啲人成日成日过嚟问我买唔买到张学友飞啊， 咁又系， 咁你唔好攞刀， 咪假嗰啲咯，假嗰啲啦，兴嗰啲咩啊，嗰啲叫咩啊？即系细路仔嗰啲， 不过咧系啊， 弹簧刀啊， 我自己咧即系小朋友剪纸咧，都系用嗰啲剪唔到手嗰啲剪纸铰剪， 安全铰剪 系啦。今日咧，我哋喺呢一个饮食图鉴上面咧，都系用啲安全嘅器皿就可以处理得到啦。今日咧想问一下嘉明同阿 O， 即 系 一般嘅家庭上面，无论有小朋友定冇小朋友，会唔会有电饭煲啊？ 有嘅。 系啊，电饭煲咧，基本上个个都有噶啦。咁就已经可以整到咧就朱古力蛋糕噶咯噃。非常之简单。嗱，朱古力蛋糕咧就准备一排嗰啲现成嘅朱古力先啦， 知道。 跟住咧就将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咁样就啪啪碎佢咁样。跟住咧你就准备咗佢之后咧，你就喺个电饭煲嗰度咧就揿佢嗰个 keep warm， 即系保暖，保暖嗰个 function 先。 好。 跟住咧将呢个保暖嘅 function 咧就着咗佢啦。然后咧除咗系放朱古力之外咧，你亦都放一细嚿大概20g 左右嘅牛油。 哦， 咁啊抌埋落去，咁啊大概咧就用呢个 function 就焗佢十分钟左右，咁、你就发觉咧佢未溶晒噶，啲朱古力都仲系有啲粒粒啦，咁啊牛油都仲系有一撇嘢喺度咁样嘅，但系都已经溶溶地啦，咁你就攞个钵咧就喺度捞捞捞捞匀佢啦，咁样好啦，咁小朋友都做到吓，咁啊亦都唔系话好吃力嘅，好啦，咁你捞匀咗佢之后咧，咁啊已经变咗佢。开始变成嗰啲朱古力酱，因为你搅拌佢嘛，然之后咧你就可以放其他嘅材料啦，包括咧就大概100ml 嘅牛奶啦，脱唔脱脂啊？边度嘅牛奶你就自己决定啦。 好， 然后咧亦都准备定鸡蛋一只，鸡蛋一只，咁啊打埋蛋，小朋友嘅话就可以俾佢学打蛋噶咯，抌埋落去嗰个电饭煲入边， 再多帮佢执翻啲蛋壳出嚟嘅啫， 系或者成只蛋液拎翻出嚟， 咁会有失败嘅， 系啦，跟住咧佢有一啲嗰啲煎嘢嗰啲粉咧，嗰啲 mix 粉啊，即系专嚟火煎嘢啊，煎锅贴嗰啲粉咧，用嗰啲粉咧去到抌埋入去。 mix 埋入去一齊，去到咧就係處理佢嘅。咁你倒入去嘅時候咧，亦都要再加多少少水，咁個效果咧就會再好啲啦。 嗯， 好啦，咁當你整完呢一個嘅步驟之後啦，咁亦都啊、那個煎餅粉。煎餅粉，咁加埋呢個煎餅粉入去之後咧，亦都可以再輕輕加多少少水，亦都將佢撈撈撈撈撈埋咗佢之後咧，咁啊好簡單，咁啊再撳嗰個煮飯嗰個掣， 係就唔係保温啦， 唔係保温啦，要撳煮飯嗰個掣，咁啊咪自動跳掣咯。好啦，自動跳咗掣之後咧，咁你就呢個步驟要家長幫幫手啦。 哦， 咁可能家明拎上嚟就電成個電飯煲拎上嚟， 係， 然後就喺嗰個嘅砧板上面咧就倒轉嗰個電飯煲， 掟翻佢出嚟， 掟翻佢出嚟，咁啊咪有埋嗰個 shape 喺度咯， 係 太空管咁嘅樣嘅，咁啊就 base on 你自己嗰個電飯煲嘅樣，有啲電飯煲四方嘅，咁你四方冇咁嘅樣咯。好啦，咁拎咗佢出嚟之後咧，你就放入雪櫃嗰度。 嗯。 咁就雪佢啦，雪翻佢唔使三五七年嘅，雪翻佢三五七个钟，好啦，等佢冻咗啦，然后拎翻出嚟，譬如你晏昼整，咁你夜晚咪啱好咯，夜晚食完饭就可以做甜品。咁啊拎出嚟嘅时候，你可以自己再譬如加多少少可可粉喺上边啊，或者你自制嘅一个小小嘅嗱嚟紧圣诞节 Christmas cake。 系、哦，加少少糖霜咁，好似落雪咁咯。 系啊，有啲中意高贵啲感觉嘅朋友，可以买少少金箔放埋喺上边咁，因为佢做咗个比较 contrast， 即系佢个朱古力嘅颜色同埋嗰个金箔嗰个颜色就出得好厉害嘛。 系， 或者系加多几支蜡烛喺度点下佢咁样，咁都可以令到大家咧好简单就可以做到一个美味可口嘅朱古力蛋糕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分享一下一个好唔似我会做嘅嘢，就系野外定向啊！ 哦， 系咪好唔似啊？ 好唔似，你几时 唔似？你识唔识睇指南针噶？ 其实我嗰阵，因为咧我嗰阵时系跟学校玩嘅，咁佢咧就真系好俾心机咁样咧，系上昼就系做一个 course 啦，教你点样睇指南针啦。因为成个野外定向其实系真系一个比赛嚟噶嘛，佢系有晒嗰啲卡。你要跟足啲 checkpoint 點樣去曬嘅，咁啊夾埋你睇地圖啦，但個地圖又唔係嗰啲大家想象中嗰啲地圖嘅，係佢係簡單啲，又唔算好多 mark 嘅， 因為尋寶圖嚟嘅，係 啦，係尋寶圖嚟嘅，咁啊教你點樣睇啦。我當時一睇咧就哇，完全聽唔明啦， 哎呀， 因為我係出名一樣嘢就係路痴啊， 嗯， 你知唔知港台上面 office 咧？我蕩失咗路勁多次， 原來係咁啊！ 上面 office 我都可以蕩失路。 三樓即係我哋二台嘅所屬地咧，就容易啲啊。我反而覺得二樓咧就難啲去分別嘅，即係譬如聽眾朋友唔知啦，即係但我哋都講一兩句煙燻啊。我試過咧行咗入去一次一台咧，我出唔翻嚟咯。 原來係咁， 係我覺得好深啊！一台嗰個位 直路嚟嘅啫， 唔知點解 迷宮咁。 佢有啲我覺得二樓有少少似迷宮。 咁你梗係我哋之前農曆新年細佬團嘅時候唔跟得我哋唔夠啦。 唔係，我通常都淨係入處長嗰度玩一轉，跟住再去各大高層嗰度拜會一下就走啦。 係咯， 一樓少啲去喎，真係係啊。 一楼都是嘉明其中一个经常出门的地方，因为三台都在那里。 是啊， 哦、 所以又有三台，即是英文台，跟着那边 四台又在这里， 左是四台有在这里，左转有一台，跟着新闻部， 新闻部没错， 所以好像很多阵营这样， 是很复杂。 Sorry， 不应该阵营，有部门，很多部门在这里，是不 是我都觉得应该港台要搞一个野外定向， 好、啊、 因为我都是荡失路，不过我们是室内一点的、嗯、 港台有多位可以匿埋的有機會再同你講。 好啊，好啊。咁講翻嗰次野外定向經驗啦，一玩完即係朝頭早上完個堂咧，就要下就真係去個山度玩啦。係我本身諗住，因為佢哋真係諗住玩比賽，我哋試過一次先嘅，即係第二次就設計第二條路線，就叫你跟住。真的試一次啦，咁仲要是我哋本身諗住野外定向，應該幾批人一起玩啦。Sorry， 是一對一。 哦、你同邊個一起玩啊？咁樣。 冇，其實我一個人玩，同我啲朋友。 哦、 即係最後屘係我跟緊教練，我最屘係一個人喺度蕩失路咯。 即係個人競賽， 全部係個人，你唔可以 pair up。 咁你上次係喺邊區玩啊？喺翻中大個 campus 定還是？ 唔係喺西貢啊，西貢啊。即係我哇，完全咧，我望住啲圖。 喂，如果你喺西貢玩，你係咪真係入咗結界啊？講笑咁講， 都就嚟入咯。好彩咧，你都總係發現原來總有人比我更加路痴咯。 哦 我就是、问佢拯救你啊，船仔。 冇，我系自己行翻出嚟嘅。 好嘢，好嘢。 我系去唔晒啲 point， 但我系成功行翻出嚟噶。 好， 因为佢系限时半个钟头内你要到晒、哦。 要跑噶，人哋嗰啲如果都到晒咁多 point， 系你要跑，我系唔会跑噶。 咁、 哦、 半个钟都唔去，去唔到好远啫。 但 最怕啲野外定向玩到成个几两个钟咧，真系会走失噶。 哦，因为我哋 level one 啫，我真系完咗系有翻张 shirt 嘅，但虽然我系啲 point 好似去得嗰几个。但因为佢本身就话、啊、你要跑，又你要大概饮几多水啊？大概用几多时间？每个 point 你去几耐？点样最快咁样？我完全听唔明咯。我嘅目的就系我希望我去到嗰度，然后我可以走翻出嚟， 咁就成功咗啦。 我就已经成功啦。总之我限时之内唔好做最尾嗰、那个。咁发现咧，总系有一班朋友们系会荡失路，要荡失咗超过半个钟。即系我哋半个钟系玩完噶嘛，佢玩咗一个钟嘅。 好彩搵得翻嘅。 系咯， 系其实。咁、哦、又唔 會嘅， 可能係睇地圖嗰個位啊，應該大家俾啲心機，就唔好諗住成日都係靠電話，人哋要睇翻啲紙本噶嘛。 就係因為上堂冇聽書咯， 係啊， 原來係咁。 咁所以大家如果下次玩嘢，我定向睇翻紙本練習一下啦。